档故事展现街道特色，翻新每个摊档涉及大约五至六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21点，跌42点，成交金额25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4点，跌1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2.8升个二，中国平安95.35元，升8.5元，融创中国39.25元，跌2.5元，中人寿22.5元，升6.5元，中国铁塔2.26元，升6仙，吉利汽车17.96元，跌0.6元，建设银行6.98元，跌8仙，万州国际9.61元，升4毫，中移动75.05元，跌6.5元，华夏沪深347.8元，跌5.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6，英镑10.188，瑞士法郎7.724，澳元5.595，加元5.872，新西兰元5.24，欧元8.828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9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1,930元，升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5美元，卖出1,27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咧，近住中文大学第一、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啊，咁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第一、第二线咧，而家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为咗配合道路工程，中环嘅干诺道中咧，介乎永和街至到去临时街之间嘅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罚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全港运动会比赛在4月28号就开始举行啦，好多唔同嘅活动㗎，等大家可以喐一喐，多啲做运动，健康啲。老婆，你听唔听到啊？ 你咁大声，觉得我会听唔到咩？咁你想点啊？ 我都系想你做下运动，健康啲啫。我想喺运动入面搵返初恋嘅感觉啊。当年我同你都系喺羽毛球场认识㗎，你仲记唔记得啊？ 梗系记得啦，咁依家去打羽毛球咯。 健康香港，齐齐喐一喐。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啦！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啊！早晨，桂花田龟队，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龟队，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我刘队啊，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早晨。 你知唔知琴日阿邵尊翻嚟咧，我哋都扮足你有半个节目。 你扮啫嘛，边系我哋啫？ 系咩？你冇瞓咩？ 我梗系冇啦，你点知啊？你扮埋东东添，你又出错嘢嘛？ 系因为 把声又出咗嚟。 冇，我哋三个咧麻甩仔把声噶。 系啊。 咁于是乎每次。一播嘅时候咧，都会有桂花田、黄杰祖，跟住我哋每次开咩，我都系咁样讲嘅。Hello， 祖祖 ，Hello， 我哋今日有邵尊啊， 系啊，邵尊， 好似冇你三个。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净系得我同你啦，就唔见咗黄杰祖嘅。后来我挂住东东咧，就攞埋佢个 cut 出嚟播添。 OK， 冇问题嘅。 系啦，好高兴嘅， 自己一个喺度，同埋佢咧有一个礼拜冇开麦啊，佢近日好著弱，佢好中意讲嘢，我尽量都俾佢讲晒佢啦， 同埋唱歌咯，我有。 佢扮咁多个人把声。 即 系你谂下，佢真系自己，系佢真系好自恋 嘅，佢自嗨，佢自嗨，唔系自恋。 系同埋咧，我头先一路播我哋个色团咧，我又今次去完台湾之后，我哋发现，我原来冥冥中有天意喎，真系。我琴日都唔记得咗，我哋咪猪猪侠嘅， 系 本来谂住都系假笑啫，蜘蛛侠咁啊，等阿天嘅身形似翻啲，咁就变猪猪侠啫。估唔到我去台湾，打开个电视机嘅时候咧，俾阿仔揾到个卡通，阿仔揾到个，我话爸爸呢个咩嚟噶？咁一望，猪猪侠，个卡通名就叫猪猪侠啊！ 真系一只猪嗰个， 系啊，两个猪咁样 double 猪猪侠啊！ 哦， 系啊，原来就 有型嘅， 猪。哦，嗱，系 咯，有型嘅，有型嘅， 系啊， 营养个型， 有嘅系啦，就美添咁样真系，唔系好得意喎。我仔就不停喺度睇呢个猪猪侠大电影咁样咧。 咁你有冇同佢介绍翻啦？桂花田姐姐都叫猪猪侠啊，咁跟住 我就由于唔想佢留下心理阴影，系啦， 唔系你为咗阻，为咗阻止佢唔好睇啊嘛，所以你要咁讲。 同埋好搞笑嗰套电影咧，譬如佢都有成粒钟咁长噶嘛。 电影嚟噶，唔系卡通。 卡通电影咯，咁样，但系咧佢净系中意睇咧开头嗰。五分钟咧，因为嗰啲猪猪侠咧就会变身啦，用啲绝技咧。佢睇完又睇咧，我话喂，其实后面仲有个爸爸，我想重播啊，睇翻 啊。 咁佢就不停喺度碌嚟碌去，我就不停听到嗰啲猪猪侠变身嗰啲名啊，真系。 所以话你去到边你都走唔甩，避唔开桂花田 嘅。系啊， 好搞笑真系。嗱，我今日全部归翻队，系啦。咁啊，即刻睇到个新闻咧，我都同教细路有关嘅，做人啊 要点啊， 就唔好做错事就梗噶啦。 系， 但如果真系做错事嘅话，可唔可以做精少少咧？ 即系咩咧？ 哦，总有笨嘅人嘅。 系啦，即系勤力嘅学生同埋呢个懒散嘅学生，出到嚟嘅效果，就算大家都出猫嘅话咧， 我嗰日同朋友讲嘅，即系话出猫就出猫，你出猫到俾人哋知，咁咪叫渣咯，系咪先？ 系啊，你一就唔好出啦，就唔好出猫。 我哋都系啊，有好多学生放紧假吓，我哋唔可以出猫噶，出猫要自食其果噶。 仲要系今次呢单新闻啊，我觉得啱啱好啊，就同我哋嘅金像奖嘅最佳电影咧。可以话系嚟一个互相辉映，但系就向佢致敬唔到。 哦，梗系啦， 致敬差咗， 因 为差咗好多皮。 嗰度就系讲紧咧，系即系嗰啲 AAAAA 货嚟噶嘛， 系咯， 超级高效咁样嘅伪钞集团嘅电影啊嘛， 系，甚至乎连电影都俾人哋吓质疑埋嘅， 都俾人哋话吓喂咁多，以为系 真 嘅，真 系高仿啊， 真系超 A 啊， 真系劲喎！得一套戏咧，唔单止剧情系高仿咧，你连嗰个即系俾人讲都讲到高仿，咁但系总之佢里边嗰出系好劲噶嘛，即系咧系要揾一个专门嘅画家，无论佢系郭富城定系周润发， 系要画到好正啊，好真啊，咁样出嚟噶嘛？仲要系咧，最重要你望嚟望去咧，总之你分唔到嗰个银纸真定假咧，即系总之去到最尾一分钟先会俾人认出嘅。 系 嗱，咁即系佢做坏蛋起嚟咧，咁呢个都叫做 都有功过做啊。 唔系佢都有诚意啊，你呃我都俾翻少少诚意我先得噶，系咪先？咁但系今日我哋睇到嗰个系史上可以话最冇诚意嘅 最鸡 伪钞。 第一样嘢，我哋一定要讲咗，究竟警方呢一个嘅行动嘅代号叫咩名 字？哎，我冇留意到代号喎、 啊。点会冇？我琴日睇电视嘅新闻，我喺度睇。 莫非就叫 咩名字？唔系，佢叫拔苗行动啊，即系幼苗嗰个苗， 哦、 拔走咗个幼苗嘅行动。 喂， 拔苗行动。 我系罪犯嘅，我出嚟投诉。 点解啊？ 喂，阿 Sir。人哋隔篱嗰个都叫做咩爆破行动啊？呢个系雷霆行动啊！ 系啦， 你可唔可以我嗰个唔好咁弱鸡咁啦？我一阵入到贼，啲人问我：喂，你需要咩行动啊？拔苗 啊！系啊，即系你就系、是、咩啊？ 即系你就系个株苗幼苗。 佢冇谂过关自己事咯。 系啊，拔苗真系。 但如果你睇埋个内文嘅话咧，我觉得警方改呢个行动咩好贴切噶、啊。 系因为知佢哋太弱鸡啦。 就系弱鸡咯。系幼苗嚟嘅啫嘛，你嗰啲伪钞做到咁假， 系啊， 讲嘅系乜嘢咧？就系话咧，就系检获咗啊，就系呢一个咧有1120张啊，仿效咧2010年汇丰银行版本嘅500蚊嘅大牛咧，叫做，同埋100蚊嘅红三鱼都话有，面值咧就22万蚊嘅，咁啊捉咗几个朋友噶啦，但系咧就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啦，见到呢一个嘅伪钞嘅话咧，即系警方都会话，嗯，佢嘅手工系比较差嘅，而且质素都唔高，呢个就用呢10个字去形容佢啦。 佢话集团啊，嗱集团好劲啊，佢系用呢个普通 A4 纸卡成 普通 A4 纸 系啦，普通 A4 纸咧，即系A4 纸都有分好质地好同唔好噶嘛，同埋滑面唔滑。 即系佢系最流嗰种啦。 普通 A4 纸咧，同埋咧有家庭式呢个镭射打印机嚟做呢个伪钞嘅。 所以如果嗱你嚟到呢一格，我又要用翻无双做例子。 点 样？人哋咩叫有诚意嘅贼咧？佢里边为咗要攞一台嗰个叫做即系打印机咧，系要话符合到嗰个规格啊，话可以咧打翻出嚟嗰个唔知凹凸咁嗰个咧。喂，人哋走到唔知山卡拉咁远咧，去到一个外国度啊，仲要喺啊，好似去东欧唔知边度噶。 最主要嗰度咧就系部电影需要有啲外景出埠拍摄啫，可能 我觉得诚意十足咧，真 系。咁都系要做啊，同埋有个板啊嘛，你哋个凹。嗰个 大板又系专门嘅，连攞墨水啊，人哋就喺度求求其喺便利店买啲 inkjet， 可能就攞嚟打印咗入个镭射嘅。今日电影嗰度嗰个墨水啊，人哋要杀人噶，搞到要抢人哋嗰啲专用墨水噶啦。 系啊，你唔好穿太多个剧情啊 吓。喂，呢套戏都爆晒噶 啦，都人未睇， 系啊，未睇啊， 爆晒噶啦，应该。但我讲你唔记得噶嘛？ 都系。 系啦，好明显个贼冇睇到。我睇一睇咗佢应该有翻少少收 睇咗噶啦，佢就攞咗啲灵感，因为佢唔系净系用嗰啲咁简单嘅 A4 纸啊，你继续数落去咧，佢其他嘅地方你都会话有冇搞错啊？即系例如咧，佢有一个1000照即系整字样咁样啦，1000嗰个字样咧。佢真系整咗一个印仔咁样吸落去 哦，即系人哋嗰、那个， 即系小朋友你个仔要 吸水印， 系吸个水印落去。 佢会唔会直接去？佢会唔会直接去文具店度咧？哥哥有冇啲1000蚊水印啊？哇、哦，氹个细路啊，有俾一张你啦。 即系咁样佢印吸个印仔咁都得、啊。另外咧，佢所有伪钞咧系同一个号码噶。 哦， 系啊， 靓 number， 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你就算你洗 冇连 number， 你两张系一样嘅号码，你攞去洗， 唔系你平时唔觉噶嘛？ 阿茂都知系假啦， 平时唔会 check number 噶嘛？ 唔会 check number， 可能佢就系谂住咁样咁，哎好啊，又做少个帽啊，又简单 啲啦，系 啦，佢 又一帽走天涯， 佢又衰佢咧，即系如果你摄翻张真嘅，有一张假嘅，一张真嘅，咁样好少少啊，叫做，当然啦，我哋亦都唔系赞成，唔系认同佢噶吓， 唔系，但系佢用同一个 number 咧，我谂。佢目标咧就要散去唔同嘅地方度，咁照计我喺超级市场攞个3260，去到便利店都系3260嘅，咁你唔知噶嘛？ 同埋你谂下，其实咧佢攞出500蚊纸，佢系买少少嘢，你当买100蚊啦，系咪？ 系 攞咗佢100蚊嘅货，人哋找翻400蚊俾你，其实佢咁样就赚紧钱噶啦，所以呢一啲咧，即系只不过佢系真系做得太流，所以咧就好容易就俾人哋捉到啫。 嗱，警方咧有一扎咧嗰啲数目字咧，即系嗰啲叫做伪钞个 number， 大家望下自己张银纸有冇系嗰张啦。 使乜望 number？ 可以對號碼取啊！ 其實唔使對號碼嘅，因為警方講咗嘅，普通市民咧係唔難啊，就分別到啊，因為咧根本咧就冇凹凸咁嘅，即係我哋摸張錢有噶嘛。但 係 主要阿田咁樣講，我都 你都驚 一驚啊嘛，然後即係代表佢隨時有張大牛嘅，而我想驗都驗唔到嘅，我今日唔記得帶銀包嘅。 佢同平時一樣，我哋攞啲錢印下你先，係咪要食飯啊？係咪要食飯啊？ 你攞嚟摸下先啦， 摸咩先？ 嗱，證明咧 甩下甩下 下佢睇佢有冇甩咗嗰啲五百蚊嘅 警方 教 我哋唔好信坏人啊！ 证明呢个世界上咩都系咧，真系要有啲手感先得噶。嗯，即系唔好讲乜嘢。 嗯，系咪先？咩叫唔好讲咩啊？ 唔好讲乜嘢 啊？即系唔好话喂，即系冇手感系咪就唔好咧？佢真系唔好咪假噶？佢摸落去咧，佢话嗱个狮子咧，嗰啲摸落去。平嘅 系真系啊，冇凹凸，诶， 平过赤立角摸落去，佢话完全冇凹凸咁嘅，咁即系咧，你话如果呢啲咁样嘅伪钞咧，攞嚟做嗰啲咩，即系交易成交嗰啲黑帮成交嘅话咧， 嗯， 我谂嗰个黑帮 衰硬啊，真系 衰硬啊，真系， 真系啊，佢少少本钱佢都唔做， 直情嗰部印钞机啊，大佬印钞机可以收翻啦，摸啊验钞机收翻啦，摸一摸流嘅。呢、這个真系史上最流嘅一次骗案，嗯、所以我觉得佢用呢个拔苗行动咧，你讲得啱。 啱啊，真系太鸡啊！ 阿 Sir 计埋条数之后，喂，即系俾苗你都算俾多咗你。 唔系，我想讲多一点咧，你就见到佢更加流啊！嗱，如果你大家利是，你真系坏人啊吓！你做完伪钞，你要攞去洗，谂住攞嚟套现咁样咧，你都可能去搵啲小店，讲真，可能呃阿婆会容易啲。但去拣嗰啲地方咧，人哋每一个即我有去过嘅，佢真系会逐张钱去帮你对噶。你又做到咁流嘅话，人哋点会唔？即系假咧，例如去马会， 哦， 你马会入钱嘅话，人哋真系会照簿机各样嘢，你嗰张钱假到咁，人哋点会唔知咧？系咪？ 系， 仲有攞张伪钞去银行、啊。 嗱，我明嘅。 老屎沙煲， 仲有嘅， 唔止屎沙煲， 系咪啊？ 古龙小说教落， 系啊， 最危 险 嘅 地 方 就 系 越安全， 系 佢谂住嗰度死唔去。点知就死咗啦？ 佢仲唔止啊？嗱，佢攞去马会，即系人哋会照你张钱噶。 系咯， 银行人哋日日数银纸，唔会唔知你系假咯啩，大佬。 佢有冇去埋大档咧？ 冇去大档。 如果佢够胆去埋大档嘅，我谂佢打横出翻嚟噶咯。 不过佢去咗借款公司。 唔系嘛？ 系啊，就系因为咧，就系佢哋就系呢几个公司咧，就收到啊，所以先至举报啊，令到警方会有呢个咁样嘅行动啊嘛。 咩啊？佢唔系谂住假银纸都攞去解下啦嘛？ 佢可能有卧底，我觉得佢一定有卧底潜咗喺呢个做啊假银纸里面，所以就去，所以就开话话，不如去呢啲啦，呢啲系越危险地方越安全，就俾人哋诶捣破啦。 但系其实佢真系我真系拗爆头都唔明，人哋真系逐张银纸会数噶嘛，人哋甩得好匀匀噶，即系唔好话银行啦，马会你有两张五百蚊。只要都睇下噶啦，会 佢都好匀匀噶， 黐得啊！ 所以无论系做正行定系做偏门，我相信佢哋应该都会要求招收嗰啲会员咧，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做贼都认真少少，好唔好？ 宁静到只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游历过喜与哀，学会放胆宣扬我的爱，这么爱交给我来公开，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重塑着最初的一切。行下去，攀上山，有些热，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你耳边抒怀惯不惯，笑一笑于苦与甜之间，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宿相栖，如大地静了，总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学一世。争拗到拥抱，人迟若看不懂我便失礼，这种 在宅地休息，我但愿无愧。想到最初动情之际，凭双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初见到终老，原来是一个美好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宿相栖。如步伐断了，心中又已归。留一辈子给你，唯求认真到老为安慰。从很远到很近，缘分令枕边的你美丽而矜贵。分若宅地休息，我但愿无愧，不会放低，不将你放低，跟我一世。 陈柏宇嘅认真如初，系做咩都要认认真真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听紧风 show 快活人。 上个星期咧，未有一个消委会嘅报告话咗俾大家知咧，即系有阵时如果你要食刺身啊，食呢个鱼生嘅时候咧，诶、哦。嗰啲蟲蟲都 咩線蟲， 係啦，都幾熱鬧啊！佢哋都幾活躍咁樣啊！ 同埋再提你加 wasabi 係幫唔到手嘅， 係啦， 我因為我老豆就係 wasabi 忠實愛好者嚟， 即就以為用咗就解決啦。 係啊，佢每次咧去同佢去食嗰啲魚生嘅時候咧、 嗯， 人哋係魚生就點 wasabi。佢基本上係 wasabi 就送魚生， 係 係啦，主菜係 wasabi 飲腸。 跟住我話點解你要咁多？佢話殺菌啊嘛，佢就哇！我望住嗰兜， 咁你有冇同你爸爸講清楚啊？ 無謂令到老人家希望幻滅啦、 啊。唔係啊，好多老人家中意食 wasabi 嗰種味㗎， 刺激 啊！有啲刺激咧，又唔係真係堅辣咧，又中意攻鼻嗰個感覺。 所以佢食魚生咧，你直情可以玩遊戲㗎。嗰、那個遊戲就係估下咧，佢食緊邊塊魚生，因為佢飲到咧成嚿變咗綠色咁樣咧。我話老豆，你嗌咗三文魚定吞拿魚咧？頭先真係睇唔出噶咯，已經真 係。嗱，但係咧今日咧就有一個即係內地同台灣嘅新聞啦，就講緊咧即係唔使驚，唔係講嗰啲咩魚生啊嗰啲咧，我哋上個禮拜講夠噶啦嚇。講緊嘅咧就係阿田，如果你去食自助餐嘅話。嗰隻生蚝啊， 系、 哦、 你有冇、哦、即系咪你拣一间酒店去食自助餐，生蚝系一定系一个 must， 一定要有嘅咧？ 我就系龙虾先嘅， 龙虾 先嘅，生蚝第二嘅，系、 哦、 啦。咁、哦、其实生蚝都系中伏嘅，中伏噶嘛，里边 咁 佢话都可以挑到好多嘅虫仔出嚟噶嘛。 哦，咁你想象到嘅， 系啊， 佢唔系咁点叫新鲜 咧？呢一个报道咧，佢唔系就咁俾你睇啊，系、 哦、 咧有一个台湾嘅医生咧，佢就。分享了一段片啊，就叫大家咧点样用显微镜去睇嗰只生蚝啦， 砌砌你 海螺啦， 系啊， 即系讲紧啊，即系唔止你净系要睇佢，唔系一个譬如消委会咧又有验证到嘅，佢、 啊、 只不过放大俾你睇啊。嗱，呢个就系你食嘅嘢啦，你系生食噶嘛，生蚝系咪？放大咗100倍之后啊，500至1000倍之后啊，喺呢啲显微镜底下，呢类型嘅譬如生蚝啊、海螺啊、田螺啊、海蚬啊、鱿鱼等等。究竟有几多寄生虫同埋 生物嘅？ 大比拼啊嘛！ 佢有冇一个系就咁用显微镜？有冇一个加咗柠檬汁嘅显微镜先？ 即系你觉得柠檬？如果话杀菌又喺度，柠檬汁帮唔帮到啲手咧？ 有冇啲柠檬汁再加埋红色嗰兜辣辣地嗰啲唔知咩嚟噶？食生蚝咪一定要滗落去嗰兜嘢啦？系啦，嗰兜好劲嘅。 你平时喉咙痛会唔会接啲柠檬汁入个口？ 会啊， 杀菌啦。 咸竹蜂都系咁送落去啦。 咸竹蜂咁，不如下次我哋攞咸竹蜂买。买埋个生蚝先，跟住先至攞嚟食。 所以有啲柠檬喺度支喺上面，就话俾听我撒一撒，揦揦死先，起码揦佢啲眼啦。 虽然我冇睇到个报告，但我觉得如果你用显微镜去 check 呢啲生蚝嘅话，就等于你每次同人哋锡嘴嘅时候，你都攞放大镜望佢个嘴唇， 望唔系望佢嘴唇啊， 然后先至唔系再望条脷添啊。喂，你脷胎唔干净， 咁就你就一世都唔使同人哋。 咁 啊 系咯，会唔会咁啊？ 嗱，佢就见到咧， 睇到啲咩啊？ 其实都唔使估啦，点会？ 会冇啊？系咪啊？即系喐紧嘅又有啦，即系乜嘢类型都有啊！活跃度咧都系非常之高，开紧 party 咁样嘅。 佢冇开诶，冇三文鱼咁长嗰条线啫嘛。嗰啲虫仔好似蚯蚓嗰啲咧，即系哦喂金鱼嗰啲啊。 够啦， 红虫咁样， 好似仲核突咗添。 所以我冇特别去形容咯。但系其实个医生就咁讲嘅， 减价啦嘛， 唔系话大家唔可以食，不过咧呢一 生只好啦系嘛。 玩嘢个医生睇完之后又话唔系唔食得，但系咧 都话咯，佢系攞显微镜啫嘛，佢唔同消委会嗰个帮你做到咁仔细咁研究嗰样嘢， 最好煮熟佢。 冇错，或者高温嗱，呢个我都几搞笑嘅。 火焰啦，火焰 有佢嗰只日本嗰只唔知咩石门咩烧蚝嗰啲咁样咯， 系 啊，石门烧蚝咯。 系啦，佢仲话要高温消毒，即系要用高温煮过佢，咁啊唔可以煮熟咗嚟食噶嘛。 鱼生都系可以熟食噶， 系啦，我都系噶。嗰啲妈妈嗰啲都要试过啦，嗰啲啊仔摆上网啊，我买咗包兜鱼生摆喺雪柜度，啱啱帮我煮熟咗佢啊，嗰啲咁样啊 嘛。将佢火焰佢 唔系啊，有啲阿妈攞咗去霎啊， 霎噶， 系攞嚟蒸都得。 但系嗱，我要补充一句，我老婆嗰阵时咧千叮万嘱嘅，佢话即系嗰啲怀孕期间咧，甚至乎细路咧唔食得鱼生噶嘛。我开头话喂，嗌嗰啲火灼嗰啲得唔得？佢话原来都唔够熟噶。 哇，火灼嗰啲唔得噶，佢半生熟啊，仲 因为讲咗噶嗰啲咧系要啊一年嘅时间咧先至可以排出体外，所以咧孕妇啊就系唔应该咧就系食咁多嘅鱼生，大家都要留意住。 减价啦，叫酒店生蚝有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图被控在屯门海思别墅僭建泳池，被裁定违反建筑物条例罪名成立，罚款20,000元。潘乐图并没有到庭，他的代表律师表示，潘乐图因为病重，昨晚入院，未能到庭听取裁决。控罪指78岁的潘乐图在2017年4月2日至2018年1月9日，身为屯门海思别墅3号屋的拥有人，明知未事先获建筑事务监督的书面批准和同意，就在住所建造一个水池构筑物，违反建筑物条例。律政司早前已经决定不就海思别墅4号屋的僭建物检控郑若骅。涉案水池已经在去年一月，即屋宇署人员检查后一个几星期之后被拆除。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恐袭，据报情报部门月初已经警告极端组织可能会发动袭击，并召回警方。政府内阁发言人表示，情报部门今个月4号开始就有关组织发出警告。国防部亦都向警察总长报告详情，包括外国情报机构就组织可能发动袭击的警告，以及成员名单，又在一个星期之后将备忘录分别送交几个保安部门负责人，但总理维克勒马辛克和内阁成员并不知情。当局相信发动恐袭的组织获海外支持，背后有国际网络，不只是局限于国内。总统西利塞纳将会要求外国协助追查支援恐袭凶徒的国际网络。连环爆炸增至29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当局拘捕24名疑犯。北韩传媒报道，领袖金正恩即将访问俄罗斯，与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北韩传媒的简短报道指出，金正恩是应普京邀请到访，双方期间会谈。较早前，俄罗斯表示普京和金正恩会在四月最后两个星期内会面，但并没有透露详情。一般相信普京将于星期三或四在海参崴会晤金正恩。俄罗斯有向北韩提供粮食援助，普京又多次表明准备好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玻利维亚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跨省长途巴士和一架小型货车相撞，坐入山谷，至少25人死亡，24人受伤。这架长途巴士计划由行政首都拉巴斯开往贝尼省鲁雷纳瓦克市，驶至一段乡间公路的时候怀疑超速，和迎面而来的小型货车相撞，坠入300米的深山谷。警方说出事地点地形复杂，令救援工作困难，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950点，跌12点，成交金额362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4点，跌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4升2.2，中国平安95.5毫半升1.05元，融创中国39.5跌2.2毫半，中人寿22.6升7毫。中国铁塔2.28升8仙，吉利汽车17.9跌2.2。FI 南方恒指5.07跌1仙。建设银行6.99升系跌7仙。万州国际系9.6升3.9。华夏沪深347.7跌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81，瑞士法郎1.016，澳元0.71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5点，跌52点。港金现价报11,930元，升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09美元，卖出1,27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一块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观塘方向啦，由于有锯树工程，咁而家近住宝康公园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宝康公园，而家慢线封闭噶。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噶。咁慢线咧就会恢复翻每小时80公里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啦，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和尚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Come on， 跟上！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4月28号至6月2号举行。来自18区嘅3000几名运动员将会参加8项体育竞赛，大家一齐嚟为自己嗰区嘅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呢3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咧，虽然咧读歌咧系都好叻嘅，但系咧啊，睇见佢咧揽住个仔喺屋企画墙画公仔，都有翻咁上下像样噶、哦，唔知道有冇曾经何时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漫画家，画下公仔嚟氹下细路氹下女仔咧？我哋有请，原来除咗唱歌好，佢画画都 OK 嘅曾志豪。 我份人就比较谦虚同埋低调嘅，如果唔系你提嘅话咧，我系唔会将我呢个隐藏嘅才能咧当众咁样咧做咩？黄耀祖同学， 咪住咪住，你头先最尾嗰句讲咩话？你话佢唱歌好，画画都好，你瞓醒未啊姑？ 冇，我今日唔 check个基因噶嘛，我都有俾钱去check基因噶。 人哋话check基因嗰啲唔准嘅，check两次个结果两次系唔同噶。 所以我咪有阵时得，有阵时唔得咯。唱歌嗰方面， 点会系唱歌好？嗱，我未见过你画画可能画得好，但点会系唱歌好啊？ 可能我唱歌 系 好有勇气咧。佢嘅意思系话， 我欣赏你啊， 咁系勇气够啊，系咪都唔系唱歌好啊？ 嗱，勇气嚟讲咧，就系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愿意。我愿意为你睡，你去。唔係，即係琴日我都有攝高枕頭咧，再諗真一啲咧，即係嗰個 DNA 嘅測試，其實最大最大最大一個問題咧，真係唔係錢嘅問題，亦都唔係準唔準嘅問題，而係其實興趣同能力應該分開噶嘛。就算佢好冇能力 check 到出嚟，好似我咁樣係完全冇啊音樂天分嘅，但我好有興趣嘅。唔通爸爸妈妈，你因为咁样就唔俾我唱歌咩？你唔能够剥夺咗我哋发展自己兴趣各方面嘅能力噶嘛？所以咧，唔使做咁多噶，俾佢自由发展就啱噶啦。最近咧有一个网上面嘅广告咧，就吓好多人都睇完之后咧就咬咬声啊。因为有啲人就话搞错啊，咁都拍得出嘅，但另一啲人就话啦，好有勇气，好有历史感啊，估唔到啊，真系即刻想买嗰部电话添啊！而同一时间咧，嗰部电话嘅 fans 就话啦，我以后仲买唔买呢部电话好咧？而家佢拍个广告系咁样噶、哦，你当然知道啦，就系、是、其实早几日嘅新闻咧，就话即系嗰个Leica咁啊，呢个相机镜头嘅生产商咧，咁啊拍咗一个咧即系广告片嗱。究竟是他拍啊定是他声称那个制作公司拍呢就他说还有权益的。我们当他是权益先得啦吓。我们当呢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些广告商呢是没有得到客户同意但会自己给钱帮他拍广告。我们当有这件事先吓不紧要的。最紧要条片呢个内容我觉得呢真的很值得讨论的吓。咁大家有睇新聞都知㗎啦，就講述咧，即係四分零五分鐘嘅一個小小嘅微電影咧。個古仔咧，佢就講翻1989年嘅北京六四嗰個情況。哇，仲影住咧兩個嘅即係外國嘅攝影師咧，佢哋啲記者咧，就喺個大樓裏邊出邊槍林彈雨，佢哋點樣咧逃避呢個公安啦同埋軍人嘅追截之後咧，終於咧就走咗上個窗門外邊咧，喺一片呢一個即係狼藉嘅混亂情況之下咧，就影咗當時街外嘅真实情况，而结尾嗰一刻咧，亦都系最多人讨论嘅，因为喺个相机镜头里边咧，就影住呢一个咧坦克人啊黄慧琳挡住坦克车嘅嗰个镜头，然后佢仲话俾你听，感谢呢一啲用镜头带俾我哋其他人眼睛睇唔到嘅景物咁样，完系啦，就系呢一个咁嘅广告。你话呢个广告咧好喺边咧？我觉得呢个广告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喂，佢真系提醒翻你咧，其实。我哋部相机咧，又或者部手机，因为你知啦，佢而家呢个镜头就话同手机都合作咗噶嘛。其实我哋部相机同埋手机真系唔系净系影食物咁简单嘅。你唔发觉咧呢一、這个即系广告咧，如果你唔中意听嗰啲历史啊，你唔中意听嗰啲政治嘅，唔紧要嘅。但系你会发现佢提醒你咧，其实我哋相机食先咧，就唔系净系可以食嗰啲自助餐啦，唔系影你个兜拉面啦，唔系影个 cake 啦，唔系全部都系咧嗰啲闲闲散散嗰啲嘢嘅。其实以前嘅相机啊，系可以咧令你记录低一啲好真实。甚至乎咧，系重要嘅历史时刻嘅。嗰阵时嗰啲即系战地摄影记者咧，有句名言咪就系话：如果你嘅作品唔够好嘅话咧，因为你唔够近现场啊。 其实就话俾你听咧，好多人都系攞条命啦，用佢嘅勇气咧，先至可以换到咧好多历史嘅真相嘅。咁我哋而家咧忘记咗好多咯，因为我都话咯，而家你碌一碌个 Facebook 或者 IG， 你每一次咧会点个心心喺上面，你每一次都会睇嘅嗰张相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嗰啲好即系精致啊、消闲啊，唔使用啲咩生命危险嘅。嗱，其实你可以想象下嘅，如果呢条广告片咧调转。你话唔好啦，唔好拍咁多政治啦，我调转咗，将佢呢四分几钟咧，就由两个即系摄影师就变咗两个女仔，哇！跟住佢哋躲避咧一班侍应嘅追杀，然后咧终于走到去嗰个 high tea 嘅嗰个点心架面前，然后终于捕捉到个画面，然后画面咧就是、有个人咧唔顾呢个医生嘅劝阻咧，食咗嗰嚿好正嘅 macaron， 咁你话啦，即系出到嚟个效果系咪就？咁都好型嘅，系咪？亦都更加贴近现实啫。只不过你会觉得啊，好似即系相机嘅嗰个价值，好似争咁啲咯。其实如果嗰啲我哋睇得到嘅，使乜要记录低，使乜要留低呢？黄子华个栋笃笑嗰阵时问嗰个问题噶嘛，系咩人先至会将自己食嘅嘢影低呢？就系嗰个系佢最后一餐咯。咁如果嗰个唔系最后一餐嘅，我哋有咩机会可以再令到你嗰个相机？其实你买成几多千万像素啊，我都唔知添。你用咁靓嘅相机镜头。你用咁高像素，如果淨係爱嚟影住嗰兜食物，会唔会嘥咗啲呢？呢、這个广告唔单止係令你回忆起历史，仲令你回忆起其实相机佢真係有好多记录真相嘅功能㗎。风头火势，刚才有人一对住我嘅能力被开发出嚟，佢感到诧异，佢接受唔到呢一个现实。其实有咩接受唔到啫？如果生蚝里面都有咁多条虫嘅话，我有多种嘅才能啊，其实都好正常啫。我哋有请黄耀祖。 嗱，我唔否认嘅呢位拍档曾志豪咧，即系有好多方面嘅才能的。 唱歌喎、啊，讲紧 佢嘅急才好好啦，佢、啊、口才好好啦，但系歌唱呢个才能，我真系唔能够接受咯。咁啱喎，今日阿祖咧，风头火势又系要讲下广告喎，但系咧有少少唔同嘅，成日都会话噶啦，一句好嘅口号啦，真系可以帮到个品牌好多嘅。譬如如果我话一啲钻石业界嘅话咧，有一句十个字嘅啫，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嗱呢一句咧，其实已经用咗好多年嘅口号，而呢一间公司咧，当佢出咗呢句口号之后咧，佢哋卖钻石嗰个数量咧，叭叭声咁样升嘅。而如果去到啤酒业界方面咧，呢句口号咧已经用咗40年噶啦。你就算我唔需要讲佢嗰个品牌系咩名，我净系讲佢句口号就系话，可能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诶，净系听呢一句，你知我讲紧边一个品牌啦吓。而且呢句口号用咗40年噶咯，咁都真系可以话好深入民心啊，系咪？只不过啱啱呢一间嘅公司咧就出咗一个新嘅广告，就喺佢哋呢句口号入边，只系加咗一个字啫，但系成件事就唔同晒啦。讲嘅咧就系由可能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变成佢话可能唔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诶，点解会咁样嘅咧？我睇完个报道都觉得几好笑嘅，因为佢咧平时通常啲品牌要话卖广告都系话，喂我哋有几好啊，我哋有几劲啊，但佢就讲到明话，可能我哋唔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啊。诶，但系佢呢一个嘅新嘅宣传咧，反而咧吸到好多人嘅眼球去睇下佢哋究竟做啲乜嘢，话自己唔系最好咧。原来系咁嘅，佢就话咧，其实净系睇翻啲数字啦。呢几年咧，啤酒业界个竞争咧系非常之大嘅，亦都多咗好多嘅手工啤酒啦，变咗呢个品牌嘅销量咧已经系连续两年啊创一个嘅新低啦。所以佢哋话咧，我谂我哋喺呢个时候要承认，如果我哋真系最好嘅话咧，我哋就唔会个销量啊会减低咗啦。所以话应该系时候就要谂下，究竟我哋系咪可能唔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同时间佢就话，但系我哋系想做最好嗰个嘅，因为过去嗰几年啦，我哋咧净系挂住咗个数量啊，想卖多啲，反而咧就冇谂到个 quality 啊，点样可以做到更加好嘅啤酒啊？啱啊，我哋而家变咗最平嘅啤酒，不过应该就唔系最好啦。佢话我哋之后咧就会用一个全新嘅方配方啊，希望咧就可以攞翻佢哋呢句嘅口号，成为翻世界上面最好嘅啤酒。而佢哋的而且确咧系做咗个新嘅味道出嚟嘅，俾好多唔同嘅啤酒嘅朋友啦试过之后咧，佢哋都会话：咦，个味道真系唔同，丰富咗，仲好咗添。啊，虽然呢个系一个广告嘅宣传啦吓，但系我会话， 一个品牌，如果你做咗咁多年，经营咗咁多年，你依然肯花啲嘅心思，同埋承认自己未必系做得最好，我几欣赏佢哋。虽然我平时我都中意饮两杯嘅，呢、這个啤酒嘅品牌咧，从来都唔系我自己嘅心头好嚟嘅。但睇到佢哋，咦，就算一个已经可以话40年嘅口号，佢哋愿意去改一个佢哋嘅品牌啊，愿意可以洗牌再嚟过嘅感觉。我觉得任何一个机构又好啦，一个政府部门咩都好啦，一个人都好啦，其实你应系要 keep 住进步嘅。有阵时我哋咧孭住好多嘅包袱啊，又或者喂我得咗噶啦，喂我 OK 噶啦，反而嗰样嘢咧就唔可以推到你继续向前行。所以你有咗呢一个新嘅口号，你亦都有新嘅味道啊，反而令到我不如我都支持下你啊！风头火势，琴日咧佢就放假一天啊！我知道咧佢冇特别嘅地方去嘅，只不过佢想好好地有一日可以同埋个仔仔啦、女女啦、老公啦，四个坐埋一齐开心一下，有一啲咧有质素嘅 family time。我谂你琴日应该过得好开心啦，因为我今日见到你即系好似神采飞扬咁，系咪啊，桂花田？ 其实琴日本身諗住去一天郊外游啦，或者离岛游嘅，由于太细路呢啱啱喺呢个复活节假之前就测完验啊，跟住佢话哇，终于可以享受假期啦，妈咪唔好周围行好唔好啊，唔好劳师动众周围走好唔好，哦好好好冇紧要，咁我哋琴日朝早同佢哋一齐吓，一家几个呢一齐喺度打机，係好开心嘅，其实都系一件开心嘅乐事嘅。喂，请问有冇人见咗一条黄色嘅风筝线啊？有冇人想知你啊玩完嗰条断咗嘅风筝线呢？啊，冇带翻屋企嗰条啊，之后咧嗰条线去咗边啊？都断咗啦，鬼知佢咩，我都唔要噶啦。喂，咁你唔要啫，有冇好好处理佢啊？有冇掉落垃圾桶嗰度啊，老细？嗱，个个人都系咁玩噶啦，玩完咪算咯，玩完咪走咯，搞咁多嘢啊，系啦，呢、這个世界就真系有好多呢啲咧，玩完就算嘅人不负责任啊！讲紧啲咩咁嬲猪啊？嗱，呢几日咧就系复活节假期啦，有好多父母咧就带佢哋啲小朋友出外边玩，系啊，成日都系话带多啲小朋友到郊外游吓，咪带佢出去哋玩啦，亲亲大自然咯，冇嘢啊，冇错噶，啊冇话你错啊，嚟烧下嘢食，踩单车。咩野餐放下风筝咁啊，跟住好多嘢玩嘅，系，但系你玩完之后有冇将自己嘅垃圾自己带走啊？喂，如果你自己嘅垃圾唔自己带走，咁你就系嗰个垃圾噶啦。嗱，有网民咧就喺郊外啊，见到有一只咧黑灰色毛嘅雀仔啊，黑灰白色毛嘅雀仔啦，咁喺草地上面咧，点解动弹不得又飞唔到嘅？于是乎就行埋去睇下发生咩事。原来只雀仔嘅左边嘅翅膀咧，有一条黄色嘅风筝线缠绕住佢，飞唔到啊！嗰、那个网民咧就戴住个劳工手套咧，就帮只雀仔咧松绑，咁之后咧就交俾清洁叔叔咧，咁啊清洁叔叔咧佢就带咗佢翻屋企，俾佢休息一日咧，之后咧好彩，休息一日俾佢即系唔好飞嚟飞去啦，咁啊跟住咧就养咗佢一日，发现OK 冇事、啊，第二日咧就带翻去郊外咧就放翻佢，放翻只雀仔翻屋企啦。咁啊，另外咧又有家长咧，即系攞个樽同埋攞嗰啲网咧，就走去扑蝶。喂呀，蝴蝶嘅数量其实已经少之又少嘅咧。喺街道见到蝴蝶，佢其实已经觉得哇，好难得见到有蝴蝶啊！咁难得佢哋可以自由自在飞嘅，你又走去攞啲物品走去捉佢，捉咗佢之后点啊？你攞俾你啲细路睇啊！其实你谂下呢个动作，其实佢哋只眼仔都睇到啲蝴蝶飞下飞下噶啦，你唔使捉佢翻嚟俾佢睇噶。咁你咪变相话俾啲小朋友啫。原来垃圾可以随处掉嘅，唔使执翻佢，同埋咧蝴蝶可以乱咁捉嚟，俾自己睇去玩嘅。其实咁样唔啱数噶。喂，各位父母啊，系啊，唔该你啊，你自己都做好少少，咁做个好榜样，咁啲小朋友第时见到你，哦，原来垃圾要自己带走嘅，啲昆虫咧我哋可以望，唔可以捉。记住啊，呢个系一个好好教育嚟噶。 给我的亲人，当再不可能，天天讲一句温馨贴心，请小心保重，起句跟天气多一些关注着紧，当孤单一人在明日前方，不测的转变恳请放心，跟我讲的话给我的指引，将会开展我一生足印。蝴蝶破茧借天，总要肯是非，看看电幻里的树林，靠着那是你赠我一份勇敢。如风雨沾满身，痴爱伤了心，蝴蝶亦你，最后我定会归家给你亲吻。瞬间不能把世间变更，偏偏不可以抱着遗憾，一个小希望，一次小改变，怎知不可能感动别人。蝴蝶破茧借天，总要肯是非，像那是你赠我一份勇敢。人间每刻每分都仿佛至真，蝴蝶效应，我愿美丽满天飞，谁能自甘，精准许我如今是非，发放美丽情不可禁，靠着那是你赠我一份勇敢，重新再三感激，都得给我这漂亮一生，我定会尽快归家给你亲吻。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呢几日咧睇得即系太多嗰啲咧叫做婚姻不幸嘅新闻啦，我哋琴日都讲咗好多啦。咁可能咧唔知你呢排会唔会都灰咗少少咧？可能会觉得哎呀，即系吓，即系老土啲嗰句，问世间情是何物咁样，唔知会唔会灰咗啲？ 我又冇将嗰件事件冷落自己度嘅，即系如果咩都冷落自己度嘅话咧，即系做人都好灰噶啦。因为你见到大部分嘅新闻都系唔开心嘅。 所以我今日咧即系天意嘅，我觉得好多传媒咧可能都想整啲正能量你叹下咧。咁啊有一单咧就系一单好短短地嘅，即系一间人间小新闻。但我觉得咧佢呢啲真系佢哋唔系大人物，系小人物嚟嘅。但系咧啱啱好就系嗰个夫妻情深咧。可以话如果你曾经喺呢排咧，你有少少失落嘅话咧，佢俾翻碗心灵补汤你饮下。 我谂净进补添啊，咪 系啊，咁咧嗰阵系真系一单好少嘅新闻嚟噶。话说发生喺大陆南京咧，有一个地铁站里边，就有个人咧就报警，佢就喂。 有人飲醉酒啊咁樣。其實你司空見慣啦，你喺尖沙咀唔知邊度都見到有人咧著曬咩西裝咧，都成地啦，邊區都有嘅。咁咧點解呢單都會可以成為感人小新聞呢？因為嗰個男人咧就嘔到一地都係。咁跟住咧阿 Sir 嗰啲走埋嚟咧，即係當地啲阿 Sir 就話：喂，點啊？你有冇事啊？佢話：冇事冇事，我老婆一間就會過嚟咧送我翻屋企噶啦咁樣。係啦，嗱咁 call 老婆翻嚟啦。老婆見到佢點？ 我唔知，死佬。饮酒吓，又系婆喺个夜婆， 就唔会系一单咁嘅新闻啦。 感人小新闻， 感人啊嘛。 系啦，个老婆一见到佢，个老公望住个老婆，估唔到佢真系赶嚟救自己啦。 系系系， 跟住个老公就讲咗佢嘅话：，宝宝对唔住，我冇用啊，我做唔到生意。 系我仲话我冇用，我饮到呕啊。 原来话佢因为系做嗰啲咧，即系经纪 sales 嗰啲咧，成日都要陪客饮酒啊、签单啊、开数啊咁样咧。咁可能即系佢今晚应该睇个样都系可能和咗啦， 系啦， 又猫咗啦， 又猫咗又要陪人饮酒啊。跟住佢就讲咗呢句：，哇，个老婆竟然点啊？你留意个细节，佢呕到成身都系污糟嘢。但佢老婆话无视嗰啲呕吐物，更加唔怕嗰啲咩线虫同埋咩虫虫，揽住佢就话唔好讲呢啲啦，老公。 哇， 真系好臭啊！但系真系哇， 跟住揽住佢。 哇，佢话呢条片啊，啲人望到咧，唔知边个咁衰仔影咗佢咧，摆上网咧，啲人话生活真系唔容易，但系真系人间有爱啊！嗱，呢啲真系夫妻 系啦，老婆 相支持 系啊， 呢啲梗系要拍低佢啦，摆咗上网之后啊，下次啊俾个客睇，你睇下我好惨噶。情深啊！依家都帮佢开张单啦，系嘛？ 由嘅国家同地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指特朗普希望将伊朗嘅石油出口变成零。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未对伊朗实施制裁前，出口石油系伊朗政府嘅首要收入，每年收益高达$500亿。佢指华府嘅目标系要剥夺伊朗政府过去40年造成中东地区不稳定所需要嘅资金。而撤銷制裁的條件是要伊朗不再生產核子武器，停止試射和擴散洲際導彈，不再支持和進行恐怖活動，以及停止任意拘禁美國國民。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出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熱，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现在是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25点，跌38点，成交金额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3点，跌100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6冇起跌，中国平安95.1升6毫，融创中国39.25跌2.5，中人寿22.45升5.5，中国铁塔2.29升9仙，建设银行6.98跌8仙，吉利汽车17.8跌3.2，华夏沪深347.6跌7.5，FI 南方恒指50.8冇起跌，万洲国际9.65升4.4。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7，英鎊10.19，瑞士法郎7.728，澳元5.593，加元5.875，新西蘭元5.239，歐元8.829，每百日元對港元7.0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75。日經平均指數報22,165點，跌52點。港金現價報11,930元，升8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75.01美元，賣出1,27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西贡公路，近住打豪敦路咧，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啊，咁影响到出九龙方向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翠塘路。受到修剪树木工程影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而较早前嘅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只是近住蒲岗村道的一段，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慢线已经解封，道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 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方向咧，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少少骤雨。而家气温劲落29度啦吓，咁相对湿度72%啊。 哎呀，呢边咧，我头先见到咧，广播道呢边好好阳光。 系啊， 但我即刻好惊，你头先话一两阵骤雨，我今朝晾咗衫上天台啊。 哦，冇嘢嘅，通常都系你唔晾衫唔落雨嘅。 哦，系啊，唔紧要啦， 咁即系会我会正喺我栋大厦上面嗰个污 泥咯。你有衣帽间啊，随时拿一件系咪啊？ 嗰啲叫做局部地区性天台范围落雨。 系啦，净系斋落你个区。 系啦，隔篱嗰个晾衫架都冇事，系啦， 地理嘅位置啊。 A 边单位 A 冇事，系 B 有事。 我真系做得咁多衰嘢咩？即系如果系真嘅话，我真系要检讨下。 代表可以滋润下你。 我仲谂住咧有份新嘅工，你咁讲，我仲谂住有份新嘅工可以介绍俾豪仔，你都可以去搏一搏添。 其实 OK 啊，唔系啊，今朝你唔系啊，今朝佢揽埋你噶，佢话喂，我哋有份新工，佢系我哋啊， 你都系佢先至将我撇除出个队伍里边嘅啫。 咁你个队友，佢话我同你同佢都有。 我连阿田都觉得佢有份做噶。 呢单 case 要有一个角色俾佢捞嘅话咧，一定系有一官半职。 大把啦，我哋琴日先至话你做唔到空姐，知唔知啊？ 点解啊？ 因为你一定会。落机偷人哋啲 唔好话唔好用偷呢个字，人哋都喺度调查紧， 唔系偷偷地攞走咗。 就算系都系谂住食，即系食埋佢，唔好 你 话 系咪啊？我哋琴日几了解你，我哋话你一定做唔到。 系啊， 你啲牛角包你一定攞晒走啊！ 我想话，可能我食埋先落机，喺个 都得。 你点会食埋先落机啊？你上机已经食咗个啦，午餐之前人哋食之前你又食咗个啦。 系我做嘅咧，个包机嗰啲乘客话：，唔该，可唔可以有个额外多啲嘢？冇啊，冇。 好啊！我应该我啱食完俾你啊！我食完俾你啊！ 乜嘢都冇。 跟住下载，但你主角有牛角包嗰个， 所以咪冇咗咯咁样真系。 但系今次讲咩咧？就讲到咧咁啊，有一份嘅报章嘅头条就讲到啊，话呢几个字劲啊，美容店 系 汤客嘅新嘅手法， 系 就为咗啲美男嘅团啊，识有女客人去做 facial。 嗱，个重点出咗嚟啦， 系啦， 美 男 团 系啦，但系点解我觉得咧？我同阿豪仔，我哋一齐去。 我哋三个加埋咪有咯， 系啊， 嗱唔知边个做美啫，但系男同埋团我哋 系 有噶， 系啊，佢但系佢嗰个美字，我第一样嘢睇完嗰张相之后咧，睇完嗰啲人真系美，唔系啊话，如果嗰啲都美嘅话，同埋呃到人嘅话，咁我同豪仔应该有几大发挥嘅空间 ，OK 噶我哋， 嗰个一定唔系骗嗰个，嗰个应该系 call 嗰啲靓仔嚟， 系啊 系 啊， 系 啊，有好多个骗啊，唔系一个半个啊， 仲要话系都系主力军嚟噶， 都系咁 讲句啦。 情人眼里做咩出西施啊嘛， 可 能啲即系啲受骗嗰啲女嘅市民咧，可能佢都觉得哇。 即系有人冧佢，佢都觉得靓仔啊！你明唔明？ 系啦， 唔系因为点解佢哋其实，我觉得应该唔系就系美男团， 我觉得系温柔啊， 美有钱添， 系、啊、 美富男团先， 仲要炫富嘅添， 系啦， 系啊，讲紧嘅乜嘢咧？就话咧呢一排啊，就有一个报章咧就发现啊，嗰啲嘅美容店嘅投诉，大家都会就耐唔少就会见到噶啦，又叫大家去买一个好大嘅 package 啊，各样嘢咁样。今次咧好似有一个咧，但其实都唔系第一次睇过噶啦。 真系啊，我睇翻新闻咧，一六一七一八年咧 都有，年 年都有 噶啦。今次就系咩咧？喺旺角嘅街头，你哋会发现咧有一班嘅男士，佢哋系打扮，唔好讲个样先啊，打扮咧都算系花枝招展嘅。咁样咧就通常就夹住个手提包嘅手提包添，手提包嘅夹住个手提包，跟住咧打扮咧就好姿。整嘅就穿梭喺唔同大厦里面度，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就通常佢哋咧之前咧就喺网上面或者一啲交友嘅应用程式里面咧，就识咗一啲女士，跟住咧就约佢哋出嚟话，诶、哎，不如我哋见下面啦，即系甜言蜜语之前嗰啲就做晒噶啦。但系佢哋见面嘅时候咧，跟住就会带佢哋去到美容院劏到一颈血， 好得意噶，系 你会觉得好匪夷所思，点解出嚟见面咧会约喺美容院嗰度等嘅咧？ 佢有个过程噶， 有 过 程嘅， 过程 唔系一嚟就系美容院度等嘅咁样。嗱，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啦，就有一个39岁嘅女士，就透过一个嘅交友嘅应用程式咧，识咗一个男仔啦吓，佢就话诶，佢系冇提自己我系做美容嘅， 冇嘅冇嘅， 我哋有冇案件重演啊？ 你 系 嗰、那个 39岁嘅港女， 系 啦，但系你应该49岁嗰个， 系啦， 好啦好啦好啦， 三十嗱，你首先我俾啲嘅背景资料你先啊，等你可以投入呢个角色啊。佢就话平时咧同呢一位嘅男子倾偈嘅时候， 我系嗰个男子系嘛？ 系啊，你嗰个男子啊，美男。男團個團長嚟嘅， 重演 係啦。 Hello， 你係你叫咩名啊？ 我叫 Carrie 係啊，有名嘅。 可唔可以第二個啊？我呢度投入唔到呢個名。 我叫 你叫 Carrie 唔到，你叫 Simon 啊？ 唔係我投入唔到 Carrie 啊！ 我係 Mary 啊！ 好啊， 我 Mary 好好多，我叫阿 John 啊！你係咪平時都中意擘大個口噶？我都係啊！擘大個得個窿個麥和糖，好有趣啊！我哋個對話真係。 咁我就做說書人啦，我做 narrator 啦。好啦，嗱，跟住咧，平時咧，阿 John 咧，佢就會成日喺啲相度啊，同阿 Mary 傾偈嘅時候咧，就會俾到佢睇佢間屋係好靚嘅，揸名車嘅瑪莎拉高嘅，係揸住。 John 啊，你咁有錢嘅，哇！你屋企好大啊，哇！呢個只係一個角落頭咋？ 呢间唔系我间屋嚟噶， 系咩啊？ 我杂物房嚟噶。 Oh no！ 系啊， 杂物房啊，你好有型啊！ 你唔好以为呢只系游艇嚟噶，我冲凉嘅时候都中意好似啲细路仔咁样揽住只船仔玩具陪住我冲凉啫嘛。 John 啊，我哋几时可以出嚟约见面啊？ 系 啦， 但 系 就系咁样噶啦。 但我咧就听日要去 LA 度，要睇一场 NBA 嘅比赛啊。系啊，我要睇完先可以嚟应约嘅，因为我哋嘅生活咧系好富贵嘅，你明唔明白？ 即系唔使炫耀嘅。 系啊，其实台铭咧都约咗我噶，系啦。 咁系参选啊？ 好似话最快今日公布。 系啦，但系好啦，你想约我嘅，我出嚟。见面啦， 咁系咪我约佢定佢约我？ 系佢即系互相约啦，咁样。 我约你出嚟食饭啦，好唔好啊？ 我哋咁有钱，梗系去旺角啦。 嗱，虽然系去旺角， 真系估唔到都系去旺角。 落咗啲嘅甜言蜜语嘅，例如就话咁放假，我梗系想同你开开心心咁过啦。不如就等我帮你 plan 下，我哋第一次见面啊，点样可以一齐享受呢一个时光 啦？ 咁样。 我听风叔百位人咧，佢有个18区噶，系咪呢排讲旺角？旺角我知道好多嘢食噶。 其实正常咧，我觉得个女仔本来应该话，既然你有游艇嘅，我哋第一次见面会唔会去浅水湾啊？去鲤鱼门啊？ 系啦。 哦，我只游艇啱啱整咗， 同埋你都去睇 NBA 啦，可唔可以带埋我去睇啊？因为呢啲咧真系呢个男士咧，平时会喺佢嗰个 即系讲佢嘅生活系点， 有想睇嘅，真系唔系净系口噏嘅。 你呢啲咪有做功課啦， 貼相啫嘛。 你呢啲有做功課啦。 你如果俾我上咗陳冠希個 IG 度，我偷曬啲相啊，跟住擺曬上網，咪但係我嘅啫嘛。 咪就係。 但最近因為我嗰個私人飛機咧，咁又係係啦， 冇就點啊？ 坏咗，机师坏咗。 啊，唔紧要啊，嗰个叫做咩？ 所以我哋唯有去 金行。 系啦，我哋唯有去旺角。 就举少少嘢。 系啦， 金行。 去旺角，好啦，我哋 就系咁。 喺边度等啊？ 佢哋就见咗面啦，喺旺角度见咗面。 皇帝行啊！ 系啊， 我个玛莎拉高都啱啱个司机请嗰架，因为 系咧要喺真系有嗰架车喺度噶，我都系俾佢见到 有 真嘅，真系有架玛莎拉高喺度噶咁样。跟住咧就带佢见面之后咧就提议，不如咁咯，我哋一齐去做 facial 咯，即系之类嘅嘢咁样。 唔系，我有前提噶。我睇个对白咧，我哋首先系甜言蜜语一番嘅，然后咧，当我哋咧情到浓时嘅时候咧，就会话：哎呀 ，Mary， 不如我哋。 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望一望先。哦 ，sorry 啊。 哦，唔记得咗你做咩 appointment 啊？ 我 booking 到钟啦，我个 booking 到。哎呀，我要去应约啊。 喂，夏姨啊，可唔可以换第二个？阿庄啲气太， 我哋 太浓啦，系咪啊？ 你边拉完做咩啊？ 系咁型噶嘛？ 美男团咯， 温柔啊， 温柔哦， 温柔啊嘛。 哦 ，sorry，sorry Mary， 我唔记得咗我约咗你，但系我有个 booking 啊。 系啊，跟住 Mary 话一齐做。 去边啊？去做去 你 系 咪会愿意跟我一齐 一齐去做咧？你哋去 系啊， 做 咁大胆，咁 快做试做2300蚊就试做一次 facial， 系咩？有咩咁好啊？哎，又真系睇见你啲皮光肉滑，又真系几好噶。 佢上到去咧，佢仲有 我有得捞落去， 有得捞啦，唔系你就同党噶。 系啦，我就系嗰个美容师，因为咧即系呢位嘅阿 John 啦，呢位男士啦，同嗰间公司真系有啲嘅关系。 你叫咩名咁先？ 吓，我做男美容师啊，咁样。 你叫 Simon 咧就 我做 David 啊。 David，、 okay. 我做 David。 Hi， 大卫。 哎 ，Hello John， 好耐冇见，你啲皮肤又靓咗。 哎呀，好衰，唔好讲啲咁嘅嘢。 系啊，你行开啊。我 想 我介绍你朋友俾我识，佢啲皮肤都好靓啊。 哎呀，多谢你啊 ，David。 有句潜台词你唔记得讲 咩啊？ 哦，你话我第一次带女朋友， 我未讲到啊，拱走咗你先讲噶嘛，梗系。 系咩系咩？ 系我有设定情景噶啦，你走啦。我想同阿 Mary 咧， 好啦， 帮佢做 相处啦。你 Hello Mary， 你好啊。 Hello David， 你好啊。 诶。你系你叫咩名话？我唔记得咗。 好朋友，又好朋友，阿姨 ，sorry， 阿姨啊，呢个仲衰喎，我喂佢唔记得对白嘅佢。 阿 Mary 啊，你同阿 John 识咗好耐噶？ 都系一段时间啦。 我见佢咧第一次带女仔上嚟噶，你系咪佢女朋友啊？ 系，可能系。 就系咁嗱，呢句好致命嘅，你睇 Mary 啊， 春心荡漾， 要阿姐出嚟拖地啦， 跑到出州， 系啊，流晒口水啊！ 我哋讲紧桂花田嘅演绎啫，我哋是主舞噶， 就系咁样。咁你而家完全投入，好开心， 好投入。 好啊，我哋今次有咩 facial 做下？ 嗱，好简单，嗱，我帮你做一个试做价2300啦。不过其实咧，嗱，如果你系阿 John 嘅朋友嘅话咧。我推介多个更加啱嘅疗程俾你啊！做60次，138000蚊啫，嗱唔使惊噶。 做六十次， 你阿 John 嘅朋友，我先俾呢个优惠价你噶。 138000，阿 John 啊， 系 阿 John 出咗去啊 ，John 出咗去啊，系啊 ，John 出咗去啊 ，John 出咗去 喺度啊。 阿 John 你咪帮我碌卡嘅。 我睇紧，我睇紧 NBA 而家。 系啊，阿 John 唔得，嗱唔紧要，嗱如果你即系我照咁样啦，唔好做60次。做30次啊！我减一半嘅价钱，69000蚊啫，唔好讲咁多，攞张卡嚟俾我碌啦。 佢太样衰啦，做60次先够。 唔系啊，你唔好理我住，你出咗去啦都话。 系咩？ 未到佢下衣。 咁 WhatsApp 你啊， 咁 WhatsApp 你啊嘛。 你就咁话，69000蚊做30次，唔好讲咁多，俾张信用卡我啦。得啦，我攞咗啦，仲碌咗添啦。 OK， 系啊，就系咁样啦。 就中伏啦， 中伏啦，69000蚊你就俾咗啦。 一个疗程啫，咁但系我又冇得做先。 有。 最终有冇得做啊？ 阿 John 有一句好重要嘅， 系啊，我应该冲入嚟噶。 我对唔住啊， 夏姨啊，佢改我剧本啦而家。 OK， 好啊，嚟啦。 你唔愿意噶？ 69000蚊， 你唔愿意噶？ 69000蚊做30次， 你 系 要唔愿意噶？ 啊咁贵，好似有啲贵喎，有冇得10次噶？ 好，呢个时候我就 pat 门而入。 哒哒噔，哎，阿 John 你嚟啦。 佢做唔做啊？ 佢唔做，佢有犹豫啊。 你叫咩名话？ 阿 John， 我系 Mary 啊。 哦，我而家记得你啦，Mary， 你唔做，今日即系唔想我做你男朋友啫。 我冇咁嘅意思啊。 你唔爱我嘅。 我唔系。 我识咗你咁耐，足足成个钟，你唔爱我啊，我走。 咁跟住佢走啦。 咁你攞唔攞张卡出嚟啊？呢个时候。 我愿意。我愿意攞张卡俾你。 就 系 咁样。 阿 John， 我就一 个 屈尾 十。 我 唔得翻阿 John 噶。 录咗张卡之后咧。你 就 再联络唔到阿 John， 而嗰啲嘅交友嘅应用程式咧，全部都被封锁咗，即系就算 WhatsApp 嗰啲咧，你想同佢联络，完全联络唔到啦。跟住呢个时候 ，Mary 就知，我濑嘢啊，我俾人呃啦，咁样咯。 系啊，咪先嗱，问题系69000蚊嗰30次真系之后冇得做啊？ 嗱，你有得做嘅， 应该有得做嘅。 但系个问题系阿 Mary， 你个背景系你月入只系13000蚊。你喺超市度工作嘅，攞晒成副身家清晒，都唔够清家数啊，仲争20000几蚊啊！ 我应该有自知之明，点解会 信咗 呢句 讲 得好有说服力喎， 唔系佢意思对财力上面有自知之明啫。 系财力系啦，咁我即系咁啊，真系好惨啊！ 好 惨 啊！因为咧后屘呢个 Mary， 我哋用假名啦吓，其实开头就先讲咗真名出嚟。阿 Mary 咧，佢话咧佢而家连旺角都唔够胆去，因为一去到嗰个地方，佢就会觉得咧我自己真系好蠢啊咁样。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系单一嘅例子嚟，唔讲咁多例子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啫。每一次咧，即系呢一班嘅美男团咧，都系炫富啦。好似做到自己就身光頸靚嘅，跟住咧每一次見面嘅時候咧，又名車啊，又剩啊，但是會帶咗你去一啲特定嘅美容院，因為呢一班嘅美男團咧，同嗰間嘅美容院咧係有關係嘅， 肯定啦。 嗱，有咁樣講去拆傭啊。十分之一， 系 即系如果头先你碌咗六 万 九嘅话咧， 即 系嗰个就有六千九，而佢仲话咧呢啲嘅男士咧，可能一日会上美容院几次嘅，咁你谂下，如果开头话13万几蚊嗰个嘅话咧， 我有万几蚊噶咯， 就 万 几蚊啦， 仲 要佢系团啊嘛，唔系美男啊嘛，首先佢哋系美噶， 各位姊妹啊，其实你自己啊走去美容院啊，你都要自己审慎小心啦，你做咩听埋咁嘅把位男人去氹嘅啫？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当刚才呢位阿 Mary 咧，佢系演绎咗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线索出嚟，而系我睇新闻嘅时候，我都系有啲谂唔通嘅，就系个男人咁有钱，但系佢上去做 facial， 点解要自己俾钱嘅呢个女人？ 哦，系啊，我就系想 呢 个 真系 谂 唔明， 系咪谂住佢俾钱啫？ 其实佢有几个个案咧，阿庄喺隔篱嘅，如果唔系点会讲得出嗰句话？你唔做即系唔系我唔想我做你男朋友？我真系我即系如果我系个姊妹，我真系会拗头嘅。你又话对我好嘅，你又话要 plan 得对我唔知点样，即系冧到我爆啊！你又游艇又 时光啊，系咪？ 你做 facial 要我俾钱，有冇搞错？我就谂唔明啊！ 所以我头先先问阿庄，你咪。谂俾钱原来走开咗， 唔系咯，即 系 原来下边嗰餐茶咧就佢请，上到做 facial 我自己俾钱，喂，即系嗱， 真系啊， 我系嗰啲姊妹咧，我梗系呢个都屈埋佢啦， 系 啊， 唔好话啲姊妹要贪，即系唔好话，哎呀，就诶做咩一嚟就贪人啲嘢，咁 系啦，你要谂下点解 佢 带 我嚟，咁佢咪应该即系话，其实你带我食饭都要谂住你俾钱噶嘛， 咪就 系 咯， 冇啦，就算唔系都唔会咁夸张啦，一嚟十几万， 系啊， 就算你半价咗我都成7万蚊， 因 为 咧呢一班嘅美男咧。嗰啲記者咧係有訪問到其中一個嘅，佢就話咧究竟係咩事咧咁樣？佢話咧 訪問啲美男 係啦， 佢都仲夠膽死咗去做訪問， 即 係 唔開名啊，係 啦，冇開名冇見樣嘅、 啊。 佢就話咧，舊年開始咧就做中介，每日咧係對係要上堂嘅。嗰啲上堂係上咩咧？就係話要教佢哋咧識女仔嘅技巧，氹佢哋嘅技巧，跟住要教佢哋點樣喺嗰啲交友嘅應用程式度開户口。仲話咧，佢哋係多勞多得嘅，每張單咧就分擁一成嘅，咁所以你就喺度谂啦，变咗嗰、那个即系如果 好积极咯， 好积极去做，又教晒你点样去做。喂，呢啲系呃人嘅嗰啲团，即系集团嚟嘅，其实直情系一个。 喂，你欺骗我哋感情啊？你明唔明啊？而家即系呢个坊间咧，点解咁多网上嗰啲叫做骗案咧？就系嗰啲女仔就系啦，又出唔到去识男仔啦，跟住遇咗啲哇，次次都系咁样中伏嘅，嗰啲几亿去掉咗，即系俾人呃啲钱嘅都系嘅啫嘛。 有啲啊，佢哋咧仲做到自己个背景咧，我唔系即系你知咧，有阵时嗰啲咩 ABC。是啊，系啊 ，mix 啊嗰啲咧，系啦。咁而家佢就即系咁，你又冇得扮。其實我一半係美國或者非洲嘅血統嘅，即係你一睇個樣，你冇得呃噶嘛，係咪？但你有啲可以呃嘅就係。我是日本嚟嘅，我有一半日本嘅血統，我有一半韓國嘅血統，即係佢哋會用呢一啲就更加去吸引人。跟住咧又講到自己一個身世係點咧，有一個咧就話我咧就開嚟做一個時裝開始一個嘅汽車公司嘅，平時喺屋企咧就喺香港冇乜好多朋友啊，就喺屋企陪啲貓咯，即係做到啲咁樣嘅嘢氹啲女仔落搭咯。 啲姊妹可唔可以即係呃翻，即係其實唔係想教翻，呃翻做，你行咗去金行先啦，旺角係咪先啊？头先我咪话旺角好 啊， 高 考， 但 系如果包先啦， 但如果嗰个唔系美男团，系真系有心认识嘅咧，交友 app 都唔系全部都系坏人嚟噶嘛，你咁样一嚟就叫人去买钻石嘅话， 唔系，我觉得阿田嘅啱， 有 个步骤嘅，唔系嗱，如果咧敌不动我不动嘅，如果咧大家都系饮个 high tea 嘅话咧，就冇嘢嘅， 咁咪散咗咪算咯， 系啦，但系如果对方一话咧佢有 booking 嘅话咧，各位姊妹，佢一话有 booking 要去美容中心， 我哋行去金行先， 你即刻唔系你即刻电话你都响得快过佢，我都有个 booking 喎， 系 咗周大碌咧，全部都要去，真系 要睇， 都要去。 我笠住石翻嚟啊，咁样得唔得？ 系啊，我希望就即系大家互相帮补下。话唔定你都可以叫佢帮你买粒钻石先咧， 同埋、 就是、 记住第一次约人啊，即系人哋带你去任何地方，唔好俾钱 系 啊，谂下冷静下先啊，姊妹们。 추억 조차 없겠지만 너만 바라보고 있는 나 자꾸 눈물이 흐르고 있어 너의 뒷모습을 보는 것도 나는 복이야 아직 나의 마음을 몰라도 끝내 스치듯이 가도 또 기억조차 없겠지만 너만 바라만 보고 있는 나 혼자 추억을 만들고 있어 내게 사랑이란 아름다운 상처 같아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涛持有的屯门独立屋被揭发有僭建水池，潘乐涛被裁定违反建筑物条例罪成，罚款20,000元，需要两星期内支付。78岁的潘乐涛朝早并无到庭，控方透露潘乐涛昨晚因为患病入院。处理总裁判官苏伟德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中的水池在某程度上是一个永久性建筑物，受到建筑物条例规管，潘乐涛在建筑工程开始前需要向屋宇署入职申请。辩方求情时表示，潘乐涛是本地和国际工程界翘楚，取得多个奖项以及参与多项公职，控方表示罚款最为合适。控罪指潘乐涛在前年4月2日至去年1月9日期间，在屯门海之别墅第三号屋未事先获建筑事务监督的书面批准和同意，建造一个水池构筑物，涉嫌违反建筑物条例。立法会长三角访问团行程第三日，朝早在上海出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情况介绍会。担任访问团团长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长三角向来是中国经济发展走得最前、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竞争和创新产业闻名，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历程对香港在配合大湾区建设的工作具参考价值。梁君彦说， 香港近年積極發展創新同科技，着力建設智慧城市，發展金融科技，加強培育本地人才，促進高新科技研發工作，同時亦都配合落實中央政府年初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目標。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连续第二日参与访问团行程，据了解他会陪同访问团转到杭州。今日是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下午会在青岛举行多国海上阅兵。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达青岛，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应邀到访的多国海军代表团团长，预料习近平下午会亲自检阅舰艇。解放军海军早前话，中方参与检阅的舰艇有32艘，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新型核潜艇以及新型驱逐舰等，部分舰艇是首次亮相。外界预料首次亮相的有机会是航母大都市卫之称的万吨级驱逐舰。海军官方微博昨晚登出这一艘舰艇航行的相片。菲律宾尼克特制六级地震增至最少11人死亡，24人失踪，多个城市有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邦板牙省波拉克市一间倒塌的超市瓦砾通宵搜救，发现多具遗体。当局利用起重机等工具并出动搜索犬寻找被困人士，今早救出一名生还男子。在镇央、三苗礼士省和首都马尼拉市，多栋楼宇墙壁出现裂缝，部分建筑因为地震晃动出现不同程度倾斜。北部一些城市电力供应中断，哈里克国际机场因为地震受损，多班机取消，机场暂停营运。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不排除发生更多余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59点，跌4点，成交金额538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2点，跌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2.8，升个二；中国平安95.25，升7.5；中人寿22.5，升6毫；融创中国39.25，跌2.5；小米集团12.08，升3.8。中国铁塔2.29升9仙，建设银行6.99跌7仙，吉利汽车17.82跌3毫，万州国际9.74升5.3 ，FI 南方恒指5.06跌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1.83，瑞士法郎1.016，澳元0.71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3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1,938蚊，升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6美元，卖出1,27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近住打豪敦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打豪敦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对出，咁入西贡方向咧，龙尾排到去白沙湾噶，咁另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去观塘方向，由于有锯树工程啊，喺宝康公园对出嘅，咁而家封咗慢线啦，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提一提你啦，为促配合进行山顶缆车发展计划，咁山顶缆车今日起暂停服务。 大約兩至三個月嘅。咁市民咧請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前往山頂。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衣九號貨櫃碼頭上昂船洲大橋啦，方向尖沙咀同埋清水灣道打鼓嶺新村方向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請勿跟車太貼，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有突發事都有時間應變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學自我介紹， 佢係我仔，叫黃耀祖，我係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魚有冇膀胱嘅？ 校長啊，我仔得三歲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魚， 爸爸，我知啊，金魚係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魚冇膀胱係浮唔起嘅。 阿仔，你點知㗎？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魚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升多度啦，升多度啦，30度嘅气温啦，而家去到 系啊，见到个三字啦，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2%嘅，咁系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啊，继续嚟啦。 系啊，嗱，即系咧，早早又比较少嘅，豪仔咧，你都有打下机嘅嘛，系咪好耐冇打过机啦？ 唔系啊，呢排打得多咗， 打翻多咗嗱，点解嘅？ 系啊，因为搵到个童年回忆嘅嗰个主题游戏啊，圣斗士星矢。 哦， 我见到我身边都几多朋友玩嘅。 重拾三年的回忆咁样，简直系。 哦 ，OK， 我早几日咧都系啦，即系因为咧开始放父亲节假咧，啲细路咧就开翻好耐冇开过嗰啲屋企嘅家庭嗰个啲游戏机啦，咁跟住就玩啦。咁而家咧仲系睇到咧，哇！买实体碟咧系平系贵好多啊，比呢个网上即系下载咧嘅嗰啲机。 咁你网上下载免费噶嘛？ 唔系，我有啲要俾钱噶，即系我嗰部咧，我嗰部要嘅要俾钱嘅，唔系有啲免费啦咁样。咁咧，跟住啱啱我又 download 咗食鬼啊！哇，几开心啊！听啊， 大家斗来啲 game， 我圣斗士星矢佢食鬼， 我买食鬼， 所以我唔搭嘴咯。 你出绝招，俄罗斯方法， 孖宝咯， 孖宝都厚啲噶啦，系啊，食鬼就好耐。 系我带1980年咯，我带嗰个食鬼几开心啊！跟住咧话可唔可以买埋嗰个 joystick 咧？因为而家嗰啲遥控咧好难控制啊，同埋好紧张，玩得好开心嘅。咁啊，第一话见玩食鬼系啦，20几蚊啫嘛，咁啊喺网上下载。咁啊，跟住同啲细路又买啲碟去玩啦，咁跟住下载啲碟去玩啦，好开心嘅。咁咧有啲咧就好暴戾嘅，咁啊揸住啲枪啵啵啵啵咁啊， 即系食鬼好暴戾。 唔系，即系我话有啲 佢攞埋棚牙出嚟， 有啲游戏好暴戾嘅。咁但係有啲咧好有趣，譬如食鬼好有趣啦。譬如我琴日咧阿妹咧又買咗隻咧，即係好兩個廚師好急忙咁喺度煮嘢食啊，去好好開心嘅，即係好 funny 嘅嗰個畫面。 我哋一定明啊，嗰隻 game 兩個廚師好忙亂咁樣玩，好 funny 啊！ 之後話 會唔會暗號嚟 㗎？ 呢個就炒飯，嗰個就煎香腸。 總之就有啲畫面好 funny 嘅，有啲就好暴戾嘅。但係而家咧喺呢個大陸。喺開始咧就有對於呢啲叫做咧手電腦嘅遊戲啦、手機遊戲啦，甚至乎咧喺外邊即係外國咧進入去佢哋裏邊咧即係大陸裏面嘅網遊咧，網絡遊戲啊，佢都進行咗而家咧即係有幾樣嘢咧，喂唔得啦，我哋有新規例。 你要跟足我哋新規例咧，先入到嚟我哋市場嘅。如果唔係，你咪使紙即係可以出嚟。 個 game 可以上架啦， 衣著唔準暴露。 嗱，我睇又冇呢一格喎， 又冇呢一格。 我諗佢哋都已經唔可以逐步露， 但你有玩㗎，係 啊。 我冇玩佢嗰啲啊嘛， 有玩過㗎嘛。 係啊，你之前咪玩過咯。 嗰啲 譬如700嗰啲 啊，係啊， 嗰啲有冇衣著暴露㗎？ 冇有好多裝束嘅，佢扮到好似咩貂蟬啊，咁嗰啲都要輕紗呢、這個即係蟬薄咁樣嘅透視裝咁樣咯，又唔叫暴露嘅、 哦、 ，OK 啦。 咁身材玲唔玲瓏？ 冇你呢款啊，放心，冇、哦、你呢款，冇你呢款， 係咯，平平無奇啫，都係嗱，佢而家 佢平時自吹自擂㗎，天有少少 嘢㗎。你呢啲係塞咗幾個牛角包啊，大佬啊，偷埋啲乳囊 嘅真係。即係有啲新規例咧，你會覺得嚇咁嘅咩？嗱、啊，我冇睇冇特玩王者嘅，阿妹都有佢哋有玩啊，我冇睇到佢玩啲咩啦。 點啊點啊 佢話佢咪要攞啲道具嘅，係咪會有啲道具嘅、嗯？即係好多遊戲都要攞道具咁噶嘛。佢話咧個道具抽取系統係啦。咁究竟你要打咗好多個分之後先可以攞到道具噶嘛？通常都係 你繼續講埋先啦。 佢話咧而家咧就唔可以。佢話咧就唔可以咁樣咧，用呢個抽取概率百分比顯示， 哦、 即係好似有賭博嘅成分嗰啲咁樣，我懷疑係咪啦？ 哦，即係我估下，因為我都唔係玩得太多。譬如可能你想攞個好勁嘅武器，佢可能平時話俾你聽咧，你抽中嘅機會都係 0.1 咁先算啦。 係啦、嗯，即係試舉個例咁樣啦，係啦。咁佢話而家咧個系統咧嗰、那個抽取道具嗰個系統咧，佢話必須 係 精確 係 顯示。抽几 多 次？系啦、 啊， 抽几多次， 哦 啊、你先可以获得有关嘅嗰、那个道具人。系、 哦、 啊， okay、 即系话俾你听，嗱，你 即系冇得作假 咯，即系冇得估咯， 冇得估有乜好处咧？呢、這个 我唔明嗰个点解要禁呢一样嘢，或者有个咁样新嘅规 例喺度？喂，系咪有个博彩嗰、那个即系赌博？ 唔系因为嗱 感觉，即系 因为咁样嘅。如果以前咧唔一定讲呢只 game 啦， 当然， 因为以前 佢都唔系讲呢只 game， 系讲紧以后嚟紧嗰啲 game 咧都唔可以啊。 因为以前试过咩咧？譬如话任何 game 咧，佢都有啲道具。可能是一些很高级装备的套装呢，有些人呢就他譬如说你要抽一次呢，你要畀钱抽的。譬如你说啊，你拿100粒钻石呢就可以抽一次那个卡。咁、但是呢，如果你冇晒那些钻石呢，游戏里面的钻石呢，你可能你要真金白银买咯。譬如你说我拿10蚊，我买多1000粒钻石，咁我可以抽多10次嘅。咁无形中呢就等于譬如说你畀10蚊呢可以抽10次，即咁样折换嘛。咁、但是呢嗰时试过啲咩呢，就是佢100蚊抌咗落去啦， 都抽唔到。 其实佢10蚊已经可以抽到譬如10次㗎嘛，佢抌咗100蚊嗰度差唔多成100次㗎喇。佢都係抽唔到。咁、呢佢就嗰陣时係日本发生嘅，佢就呢直情係影埋相呢，就话我已经崩溃啦，我已经呢抌咗100蚊啦，几100蚊梗係唔止呢个数啦。佢话我都抽唔到最靓嗰隻卡片。咁后来呢有啲人揭发呢，就话喂，佢嗰啲游戏供应商呢分分钟呢 係冇嘅。 唔係可能係呢200多万先俾你抽到一次， 但你又照俾钱咯。 咁你咪唔知咯。 就系保障翻普通咧，就玩呢个 game 嘅市民。究竟如果我要即系投入多啲嘅资金啦吓，你要即系攞钱出嚟啦，你系攞几多而你有啲咩收获？ 即系你要有个封底咧，即系如果唔系个傻仔咧，不停喺度买钻石咧，喂又抽，我系要抽到呢个唔知咩顶级嗰只貂蝉翻嚟，系都抽唔到嘅。佢而家就话俾你听，要列明嗰、那个， 要精确显示抽几多次先有机会抽到相关嘅道具。 跟住就等你可以谂清楚，你系咪真系选择俾钱啦？ 你讲紧嗰个系要俾钱啦，就有啲咧唔系噶嘛。譬如我可能储咗1000个金币，我就去换。 唔系你可以唔俾钱，但系因为譬如你冇晒嗰啲金币咧， 你 咪抽唔到咯。 可能 你就要攞，你要攞真钱去换翻个金币，然后先至可以抽咯。 咁呢个有保障嘅。 咁如果你相对你咪譬如话你而家望到啦嗰个宝物，佢原来佢写到明450000次之后你就抽中啦。 系啦，你仲抽唔抽啊？ 咁你唔抽噶啦嘛？ 可能你都想搏搏咧。 我而家都系噶，我玩嗰个星矢咧，佢都系咯。譬如话，每月主题，佢就话你而家咧可以抽到呢一个咧，即系处女座嘅圣斗士啦。咁你就喺度抽咯。 嗯， 我试过一次过咧，系咁抽咗十次咧，全部都系抽啲垃圾翻嚟咯。 系啊， 系啊，咁你会嬲啊？你真系，但系跟住咧，佢好正咧，佢就不停喺个系统度咧，就会公布其他玩家，譬如话恭喜你啊，编号001嘅黄耀祖玩家，你嘅手气很好啊，他抽中了这个处女座啊， 就搞到你仲系永远觉得有机会我可以抽到嗰件宝物嘅， 咁系 沉迷落去咯会。 咁而家佢个好处就系用呢个列明个数字啊， 系啦，即系嗱呢个就要列明话俾你听，咁希望。可能等啲人唔好沉，即系唔好系咁不停咁抌钱落去， 同埋你会知道佢究竟系咪坤你咯？ 呢个就第一个新嘅规例啦。 呢、 這个咩咧？ 少少好啦，系咪？ 如果我哋买六合彩转呢个规例好唔好？ 话俾我 市民都制噶， 即系其实话俾你知机会唔大噶，但你买唔买啊？ 如果 7000万 嗱，我哋将佢你停一停，我哋细个领闪卡咧，你想唔想部机话俾你听？你领几多张就有闪卡？ 唔想， 点解？ 你都想有個希望、 啊、我要有趴喺地下照嗰、那個，係 啦，係 啦， 你又好得意喎。嗱、 啊， 你諗翻，唔係話佢呢個冇保障，係有保障。即係如果我哋已經細個抽閃卡，佢同你講第25張先係嘅，咁你咪知道你起碼要25蚊咯。但係你好似又冇咗嗰種咧，患得患失啦。 係咯，咪話嗰個賭 仔心態啊， 又唔係賭仔喎，你真係手氣嘅啫嘛。 咪手氣咪即係賭仔咯。 咁都叫赌啊？ 幸运成分，喂，真系噶，唔系我话一个赌仔嘅心态，唔系话一个赌博啊。 哦， 系啊，一个心态就系、是，哇，我要搏一搏， 我要甩，我要甩，系啦。 但呢一个咧，系讲真，我会话，尤其是好多嘅中国人啊，吓，内里有一个咁样嘅，有一个咁样嘅血液喺度运行。 唔系，如果抽卡佢话俾我听第几张有嘅话咧，都 OK 噶。但系好似就冇咁刺激咯。 唔系，咁你第几张有咁，个个都喺度 hold 住啦，系咪先？边个咁傻仔仲走去玩之前嗰个啫？ Okay, 好啦，第二个规矩。 好啦，第二个咧就系话啦，嗱，你见知道啦，而家去大陆咧。拆完教堂拆完教会就拆埋地主公㗎嘛。 啊、 任何宗教迷信算命。仲有话绿色血。都唔可以出現喺呢、這個，係喎、 啊，即係嗰啲咧，未會我斬你肥，跟住未必彈咗幾條血出嚟嗰啲嘅，冇、啊、得肥出嚟啊！ 唔係啊，即係係啦，即係即係佢話 佢意思係因為啲血唔應該係綠色啊。 嗱，佢話 佢又冇嗱，我喺睇個報道咧，佢就冇解説到嘅。但係總之，其實佢唔係就係話綠色嘅，任何顏色嘅液體都唔可以出現。係、 哦、啊，任何打鬥之後，你唔可以出現有任何顏色的。 即 係 你 肥 啲紅色嘅血出嚟啊！ 又 唔得 嘅，哇！咁啊矛盾喎。咁一間真係名副其實教壞細路喎。爸爸打人都唔好笑喎，冇血流喎。 佢就想教你點解你要打人咧？ 唔係我嘅意思，原來遊戲機裏邊話咧，攞把刀斬人咧唔會流血嘅，又唔好事嘅喎。 冇顏色咯，冇。颜色嗱，佢话液体颜色啦，咁样 即系唔准有颜色。 跟住仲要佢 即系咁样用文字写咯，譬如我斩住你刀，他流血， 他流了红色的血， 他流了很多血， 太担心 系啦， 关心嘅人 唔系 OK， 我哋就变咗唔好用图画啦，用文字。譬如话咧，买一把大剑一斩落去咧，话他流了很多血，攞把匕首咧，他流了一点血，哇，即系型晒啫噶。喂，你制造咗几多伤害啊？哦，而家好似系很多血，哇， 仲搞埋你。中文 幾好喎、啊，真係。 喂，仲有一樣嘢，佢就係話咧，嗱，咁你打鬥啦，咁總有人會死噶，係咪先？ 唔准死。 唔係，佢可以死嘅，但你嗰條屍體要盡快消失，哦、要盡快處理。 做咩？即係驚留喺度太核突。定系令人联想起某啲画面咧？ 你咩画面？ 你知啦，而家六月就到噶啦嘛。 咁会点？ 会唔会见到成个画面堆晒啲尸体，又俾人谂起咧？ 唔、 哦哦、 知嗱，总之要尽快处理嘅尸体。 咁样 系啦。另外，咁咧你 嗰、那个处理方法要消失咯。 不过其实好多 game 都系噶，讲真嘅，以前你打好多游戏咧，譬如你都系有啲妖怪喺你面前咧，你杀咧，跟住佢系会唔见咗个条尸。 又系好快咁样 bring 咗，咁就冇咗噶嘛。 系啊，不过当然啦，如果咧而家譬如美国嗰啲 game 咧，讲求真实咧，咩黑帮。寻仇嗰啲咧，佢、就梗系希望成条路都系嗰啲即系 尸横遍野嗰啲， 系啊， 系好暴戾嘅嗰啲。咁跟住咧，譬如你玩嘅时候咧，咁你未够年龄咧，咁你会写住你自己未成年啦，系咪？咁咧佢就话啦，你未成年嘅话，你唔可以喺个 game 里面咧就嗰、个结婚系统咧写住你结咗婚。 哦，系啊， 佢话佢唔可以嘅，唔可以俾你咁样做。 呢、這个结婚系统咧，真系我最近我个 friend 佢都有烦到啊，佢个小朋友咧。得嗰几年班咧，五六年班啫嘛， 即系十岁八岁啦。 系啦，有一日翻到嚟，总之佢经过一啲渠道啦，唔好问点解啦，佢就知道咗。佢哋咧嗰个班里边有啲女仔咧就撩佢咧，就阿强同阿小芬咁样啦。小芬就撩阿强，佢就话：喂，佢哋话咧，我哋而家个只 game 度结婚，要我同你成亲。跟住阿小强就会同佢讲，佢就话啦：边个话要同你结婚啊？我唔制咁样。我话但人哋话咗系我同你结婚噶咯。 啊、 然后就好认真咁样咧，喺度交谈呢件事，跟住我话，即系我 friend 就癫咗，佢话冇得都结咩婚啊 ？game 到结婚，我话好耐噶啦。 系啊，佢话咧，佢话嘅未成年嗰啲咧，佢话唔可以喺游戏里面结婚，参与结婚同埋拜堂嗰个游戏活动、啊。 好得意，嗰时候我同我老婆玩嗰啲 game 嘅时候咧，都有噶，仲可以一齐浸温泉添，你知唔知啊？ 哦即系话如果结咗婚咧，就可以多其他嘢进入。 好似系可以开多啲，譬如其实佢系咧令到个游戏世界可以真实啲、啊。 我知啦。 譬如话我同个玩家一齐结婚，咁啊你可以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哋 一齐玩咁样咯。我哋可以玩其他嘢噶嘛。 咁如果佢而家年纪唔够就唔俾你结婚啊？好。 啊系啊，佢好严谨啊。 咁佢会唔会话如果年纪唔够嘅话咧，你喺里边唔可以买剑嘅，就可以买水枪？ 唔知。 咁你年纪唔够，你都唔可以打得实实噶啦。 我谂咧就系嚟紧咧，即系譬如诶，琴日700啦，就喺佢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咧就讲咗，佢哋嚟紧会启动一个咧就系16+嘅试点啊。即系平时咧就有一啲嘅游戏之前已经加咗一啲嘅儿童锁嘅模式啦，即系13岁以上先至可以玩啊嘛。佢会再收窄啲，可能有啲嘅 game 咧变咗16+，16岁以上先至可以玩。 喂，其实都啱嘅，好似以前电影3級制咁样咧，有啲人都话分咗级系好噶。 但系佢嗰啲咧流唔流血啊？咩颜色液体咧？系乜嘢嘅年龄？ 有冇搞错？ 一级又好，二级又好，三级都好，都可以有颜色液体出嚟 啊！嗰啲 系 30几40岁、50岁人 都 咯， 都唔 可以见到绿色条鱼。 你哋系咪92岁啊？ 系啊，都唔可以啊！ 咁我想问一下，嗰、那个姐姐跟广告流啲蓝色嘅血液系咪又唔啱 咧？唔得咯， 香港可以播，内地得唔得？睇下先。 遥远的春天，仿佛永没变。燃烧的天空，痛快的雨点。曾扑足跟躲藏，走过一段。愉快欢呼声响起千遍万遍。的终点不可以避免，人各走一方，回头再怀念，才叹息心里人不再出现。而世间风波，只观一遍又变。想飞奔到你面前，一起手牵手对你脑内缘，身边纷扰追赶假装不见。可惜此刻只得我对夜眠，始终找不到一丝你的温暖，一天一天的孤单总等不见。时运要等到那时才可相见。 王菲《游戏的终点》。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天怡，我想整啲纪念品送俾听众啊，你话整啲咩好啊？水杯、水樽定系暖水壶好呢？ 波城，不如你在4月27至30号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看看香港礼品及赠品展啦。 点解啊？ 今届展会有来自大概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360间的参展商展示环球特色礼品，组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礼品展贸平台。你会发现，其实整纪念品是有好多选择的，唔只得水杯水壶噶。 环球特色礼品听落好吸引、啊，咦？今年展会新增美容健康及保健展区，网罗多间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韩国、印度以及新西兰的参展商，展示各地的化妆品、护肤、健康和水疗产品。啱你、哦，咁不如一起去啊！ 好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阿天，你一阵控制情绪，唔好咁嬲。 做咩啊？ 你俾阿华个电话我先啦，我想将一条教学短片发俾佢。 咩教学短片先？ 真系好有需要。你知道我同阿华都情同手足咧，佢嘅每日嘅遭遇，我哋都看在眼里， 心有所感。你感同身受啫， 所以我都好想即系 巴打。 系啦，你都系 bro 嚟嘅。 系啦，嗱，即系你唔好咁嬲，但系。佢系嚟自呢、這、一个卡塔尔， 我以为卡米拉添， 但差唔多卡塔尔。 咩啊？ 咁咧里边咧就有条教学短片，咁就个标题咧就叫做如何打老婆。 哦，呢、這个几日噶啦， 系、啦， 系咩？几日噶啦？ 系咯。 啱啱更新嘅啫， 好咁好啊，点样打得舒服啊？ 唔可以讲，我哋未讲， 我未讲嘅系嘛？咁你打咗未啊？俾人， 你今日打咗未啊？电话号码18728。 其实真系睇到条片咧，真系好嬲噶。阿天，你有冇睇到呢个新闻啊？ 佢梗系冇睇啦，佢条片你唔敢睇系嘛？ 我轻轻望过，系睇咗新闻。 佢话咧，教你一个正确嘅打老婆技巧，首先就要大声斥责。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啊？我唔系叫你唔准自己离开屋企嘅咩？到个老婆唔理你嘅时候咧，够胆驳嘴，譬如阿天就会驳嘴嘅，佢又教你就要拍佢个手臂，再闹佢。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啊，然后再捉住佢个手臂膊头，系咁摇，系咁摇。佢话你唔咁样做嘅话，佢冇办法尊重你。 系， 佢话因为男人喺屋企就要好似公司嘅经理咁样，要有威严。才可以令到屋企重过正轨。 你话呢啲男人咧几唔 嗰啲男人啫， 唔系嗰啲男人几冇用， 仲教人 自卑啊！ 但系当然啦，你喺香港，你试下咁样同个女人讲啊，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唔好自己翻个， 仲去教埋人哋啊，唔好打人哋块面啊，打身好啦，即系激死人啊， 系错嘅。 并唔知情，当局相信发动恐袭嘅组织获海外支持，背后有国际网络，唔止局限于国内。总统西里塞纳将会要求外国协助追查支援恐袭凶徒的国际网络。连环爆炸增至29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当局拘捕24名疑犯。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9点，跌13点，成交金额57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2点，跌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2升6毫，中国平安95.25半升7.5毫，融创中国39.75跌2蚊，中人寿22.5毫半升6.5毫，小米集团12.18升4.8。中国铁塔2.28升8仙，建设银行6.98跌8仙，吉利汽车17.84跌2.8，万州国际9.8升5.9，FI 南方恒指5.07跌1仙。汇市方面， 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 7.846， 英鎊 10.193， 瑞士法郎 7.724， 澳元 5.592， 加元 5.873， 新西蘭元 5.236， 歐元 8.8317， 每百日元對港元 7.01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568。 日經平均指數報 22,205 點，跌12點。港金現價報 11,938 元，升16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275.23 美元，賣出 1,275.4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将军澳隧道公路咧有锯树工程啊，出观塘方向近住宝康公园啦，慢线封闭噶，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打豪敦路咧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挤塞噶。咁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咁西贡公路啦近住打豪敦路对出一段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货柜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和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怎少得优质睡眠。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关爱共享计划推出咗啦！ 年满十八岁合资格嘅香港人，如果唔使交薪俸税，冇攞社会保障额外款项，又冇物业，就可以申请4000元。 要交税或者要自住物业嘅话，就可以攞4000元扣减退税额或差饷宽减后嘅差额。 计划4月30日截止申请啦！ 想知详情，上 css.gov.hk 或者打3897-1088啦。 CIBS 年纪大机器坏老咗就冇用，边个话噶？ 我哋系一班关心长者议题嘅朋友，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老想跟你说，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坊间咧有好多素食嘅谬误啊，我都希望透过节目咧去分享，等大家咧素食咧都系食得健康一啲、精灵一啲。由黄海欣制作嘅素人素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潑扇公主已經出動咗啦，所以你知道究竟有幾熱啦？ 30度嘅氣温，喂，加埋100%，相對濕度70%， 30、70、30俾你啊！30度氣温，相對濕度70%啊！聽緊節目《風騷快活人》，今日星期二，司機大佬大家好。 係啊，我喺未講之前咧，我想話，我駕駛技術覺得自己升咗個 level 啊！ 係啊，你頭先讚自己，我都覺得啱數。 係啊，因為去台灣嗰個自駕遊咧。挑战咗两样嘢。 唔系，我就系话，第一咧，我觉得老婆咧肯信任你咧嘅驾驶技术咧，哇，父老携幼喎，讲紧。 其实个老婆都只不过系想洗走个老公几日啫。 唔系，但系问题系 顶唔住啦。 但系佢个仔都喺佢手上边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老婆都系同我交代咗一句啫，佢话你同我平平安安带翻个仔翻嚟。 咪就系咯， 佢冇关心过我。 我直情咧谂到，同埋我见到啊，你讲呢一句，边呢个样啊，讲呢句嘅时候系点？ 都几稳阵啊，真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咧，个两大挑战咧。 就是第一呢、我原来去的地方都比较多山路的。我之前我其实没有特别做资料搜集的，去到就算了。哇，真的是咩秋明山都真差不多，因为那条阳明山呢弯来弯去这样的。咁但是即是顺畅。驾驭到最紧要，我爸妈咧觉得哇，好稳阵喎，你揸车咁样，系啦。跟住第二咧，其实都系嗰句嗰、那个左太啊嘛。 系 我今次竟然咧，系 你叻仔、哦，又冇行诶。你上次我记得你行去咧，入咗隧道第二度，跟住咧又翻翻出嚟去第二个。 其实今次类似都有啲小问题噶啦、哦，不过争好远噶啦。但系起码嗰个左太车咧都可以驾驶自如。我仲咧挑戰咗幾次佢哋嗰啲唔同嘅停車場咧、嗯，真係好先進嘅。或者我大鄉里咧、嗯，卡都唔使嘟嘅。 係 佢個停車場咧，入到去嗰個閘口度咧，佢就影住你個車牌咧，嘟嘟嘟影完相咧就開閘。咁跟住我就咁、哦、我點走咧？點走啊？ 嚇！ 走啦，三个钟啦，走啦。 计到 我冇禁制噶嘛， 都冇交钱 嘅。系啦，我点样去走咧？原来咧就系、是、去到有部好似饮水嗰啲自动售卖机咁样咧，佢系俾钱嘅。咁但我连卡都冇噶嘛，佢平时都会掠一粒咧硬币咧，即系当系你嗰个入场记录，咩都冇嘅。哇！但系佢原来好先进嘅，你去到嗰个机面前咧、哦，你输入翻你个车牌号码最尾四个字， 使唔使影你个样啊？咁 佢影咗张相出嚟噶啦，已经。咁、哦哦哦、我吓， 即系你输入咗你个车牌号码。之后佢就会显 示 你个样， 佢就显示翻嗰张车头嗰张相， 自己就相片咁丑噶张相。 哦，唔系 ，sorry， 佢就影车头嘅啫， 系啊，系啦， 因为几先进，我一揿一二三四就啱啱尾嗰四个字，佢就咧会显示翻你入闸喺嗰个闸机度咧，影住你车头嘅样， 系 你嘅车啦，冇呃你啦，真系三个钟，咁然后你就俾钱咯。 喂，咁好好啊，起码你嗰张飞仔 你唔使 惊 唔见， 系啦， 系啊，真系唔错。 想我嗰张飞仔跟住唔知去咗边，我唔知可唔可以循环再用嘅。 系啊，真系唔错，即系特别系你方便，我觉得游客咧，你又唔会有佢哋嘅八达窿噶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你咩都冇嘅时候咧，就搞掂咗啦。系、嗯、啊， 哇，而家几好啊！ 系啊，唔错噶， 一个新体验嚟。 系啊，最紧要系顺利完成，并冇 high 翻。 恭喜 Winnie！ 系啊，我 都 咁 话。恭喜我啊！我又升咗个 level 啦。咁但系咧，虽然我嘅技术咧觉得自己升咗个 level 啦，但系想当年咧都有兜踎过噶嘛。 系咪？我呢、這个真系唔知嘅，系咪之后先至有呢一个 P 牌 出现？ 系啊系啊 系啊！你哋当年系咪？ 我有我有，佢应该阿田冇噶，阿田嗰阵时 冇。即系一嚟就系一个正式嘅驾驶执照嚟噶啦。 系啊 系啦，因为由于即系实在太多呢啲事故，所以咧即系运输署都话我系唔得，真系唔掂当，咁即系整一个叫做 P 牌仔咁啊，俾大家咧即系考完个牌嘅即刻嗰年啊吓，除咗嗰即系你攞咗 暂准驾驶执照， 系啦嗰年咧就希望俾大家知，喂佢新噶，你睇住佢啊，佢新 B B 出嚟噶，咁 都系提翻自己揸车嗰位朋友啦，即系嗰啲车速嘅限制啊，嗰样嘢嘅话，你要慢慢去适应下嘅咁样。 系啊，佢大概系2000年后所有先有嘅产物咯，系啊，所以即系你睇到嘅，如果你话俾人听你系 P 牌咧，都代表你系某个驾驶年龄嚟噶。 恭喜恭喜恭喜，即系或者你年纪大先至考车牌。 唔系阿田嗰啲 咩都有啦， 系啦咩都有啦， 十八岁已经考车牌啦。 嗱，就好似呢一单新闻咁样啦吓，男士咧有 P 牌，46岁噶啦。不过咧，佢发生咗咩事呢？就话说喺22号咧凌晨时分啦，佢就揸住一个七人车去到呢个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嘅时候咧，遇到路障、哦。 系 跟住咧，因为其实嗰阵时咧本身咧就系想即系反非法赛车同埋反酒后驾驶嘅一个行动嚟嘅。 即系应该唔系针对佢嘅。 我唔知佢系咪啊？总之见到路障啦，佢真系做得好错嘅，佢就被截停啦。但 系 之后佢有停到，但突然之间开车走，就令到一名嘅警员咧就想揿。住佢制止不果之后咧、 啊， 警员就受伤之余啦，佢竟然开始同警员啊喺呢个 冇错、啊，真系啊，佢碾过。 因为佢呢架七人车咧就沿住长青隧道就驶往呢个青屿干线，经过埋收费广场，再之后喺唔知有冇俾钱啦，喺神奇道嗰个回旋处掉头折返。再入屯门公路， 系哇！ 你谂下， 其实好长 佢入神奇道，其实即系等于入咗迪迪尼噶咯。 系入咗迪迪尼咯。 最终 嗰度有得弯，出翻转头。 嗱，警车后面度追啦，记住佢系 P 牌嚟噶。最终呢架七人车喺深井嘅交汇处转落青山公路嗰阵时咧，更加哇！呢、這个真系劲啊吓！喺消防局外面啊，罔顾危险驾驶，佢逆线而行添，仲 系啊， 飞驰咗咧，系有400米，最后尾咧。 都擺脱唔到啦，跟住咧就失控撞咗去路旁嘅圍欄，鏟埋上行人路，衝行咗50米先至停低。 喺你屋企樓下嗰度啫嘛。 哎，好可惜，我未翻到嚟，係咪早幾日噶？ 22号咯， 一翻咗嚟咯， 琴日啫嘛， 因为凌晨啊，凌晨你点记可能唔知啊， 系啊，铲 咗喺烧锅嗰度啊， 最终佢曾经嘅时速系去到180 唔算高嘅， 但系 P 牌 喎、 哦。其实当佢由冲过个 robot 开始，佢已经唔系一个 P 牌嚟噶。 真系啊！ 而追逐嘅距离咧，去到30公里咁长，佢为咗要摆脱嗰啲警察嘅话咧，跟住咧后屘咧，警察咧就发现咧呢位46岁嘅男子啦，佢只系揸住呢个 P 牌嘅啫，而七人车咧系属于佢朋友，并唔系属于佢自己嘅。 咁所以咧，即系基本上佢唔系一个 P 牌咯， 系 架车系啫，但系佢冇走咗个 P 牌 啦。哦，系啦，个车系 P 牌。佢个人唔系 P 牌， 系啦， 系咪啊？ 嗱，佢报纸系咁写嘅，佢就话咧七人车咧系属于佢嘅朋友嚟嘅，对方咧交托佢去代卖嘅，所以有人咧就无牌驾车。就是、咁样嘅意思，嗱、啊、报道系咁样写啊， 即系佢衰边几烦， 所以而家衰啲乜嘢咧？涉嫌擅自取咗交通工具，疯、 okay. 狂驾驶，喺冇第三者保险之下驾驶，喺、非学习时段里面度驾驶，学牌喺快速公路上面度驾驶，驾驶嘅时候冇导师，驾驶嘅时候冇有效嘅行车证，同埋冇展示到学牌驾驶等等8宗罪嘅。 哦，咁其实佢唔系 P 牌啊，佢系学牌 嚟噶。但系佢就系攞住咗，因为嗰架车上面有一个 P 牌，咁、哦、所以咧司机即系我哋就会喺度讲咧，就 系、是、话， 哇，嗰架 P 牌车嚟嘅啫，佢揸到180，佢都犯晒头先我讲嗰8宗罪啦。咁而个警员咧都受咗伤，仲去埋呢个人际医院度治理添。 喂、哦，佢真系衰好多烦、啊，想做。 哦，难怪我原来我嗰单新闻系。个辅助系啱嘅，真系一个学牌嚟，佢唔系 P 牌嚟嘅，真系。 喂，嗱，我想话咧，即系呢单新，即系呢两日咧都发生咗呢啲咁嘅亡命嗰个叫做飙车嗰啲事件。呢早两日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因为由于咧，佢哋新界嗰边咧，佢哋就系捉呢个酒后驾驶啊，喺复活节期间，咁、又系咧有早两日咧喺大埔咧就系、是、有阿 Sir 咧就系、是、截一啲叫做酒后驾驶嗰啲车啦，咁跟住咧佢话啊，原来咧佢哋有个系统好快嘅，咁有一个咧系统咧就已经 scan 你嗰个车牌咧，就已经显示话你呢架车究竟有冇有冇系咪怀疑咧，系咪列入黑名单要追捕嗰啲车啦？咁咧 scan 佢，佢唔使再截停你噶啦，已经。 咁我个系统好犀利啦，啊，点知截停咗一架车咧，佢知道咧自己嗰个 中咗招， 司机系啦，个司机咧知道中咗招，因为佢已经系停咗牌，但 系 佢揸车一路。由大埔咧洗落嚟吐露港啦，再落沙田啦，再落埋小沥源咧，再去呢个大老山，再落翻去沙田咧，再去埋呢个叫做狮隧咧，再出九龙咧。 系 我哋嗰日咧，因为我哋知道我都系对住龙翔道啦，我就话点解咁多警车哔布哔布，哇好多，因为平时咧有交通意外都唔会有咁多警车声噶。我话哇离远一架，离远又个，起码有。8至10架，包括埋铁马啦、警车啦、警车嘅私家车啦，跟住同埋隐形战车，我见到， 哇！ 就追捕嗰架车，我就话发生咩事啊？好白，好好想咧亲自走去，因为 于是乎你都揸咗你嗰个单车冲出去啦， 佢揸唔到噶，佢应该 单车， 因为咧我屋企望到嘛，嗰件事情发生，我究竟咩事？不停咁睇即时新闻咧，原来又系咧，即系警方喺度追捕咧呢啲叫违反即系叫做 违反道路安全咯、 啊，道路安全嘅车，佢就系自炒咯，因为我哋听到砰一声，哎咩事啊？边度炒车啊？咁 系， 原来就系有啲人就系无牌驾驶， 系， 原来夜晚咧真系好多。 揸大胆车好多人喺度， 揸大胆车人。 同埋我觉得咧，佢哋最大胆系谂住撇得甩阿 Sir 啊嘛，你睇得电影多啦，真系。 系啊， 你谂阿 Sir 如果咧知道咗嗱。当头先嗰个佢见到个车尾写住 P 牌，阿 Sir 唔知你咩牌噶嘛？ 系 阿 Sir 如果追甩咗俾个 P 牌，我谂佢翻队啊，唔系冇嘢嘅，即系翻去都要写报告嘅。但系应该佢点会俾你走得甩先得噶？ 咪另有乾坤喺里边咯， 咪即系一定系噶啦。佢喺 roadblock 度点解咁惊青咧？一定系有嘢衰咗嘅。咁所以咧，其实嗱，我觉得今日咧真系有两格咧，大家都可以攞嚟讲嘅学牌，其实同埋 P 牌咧都系嗱，你起码都唔系一个正式司机。 机啊。只不过你学牌咧，仲要衰多一格。 学牌直情你未有添啊！ 你唔系噶嘛？ 你只可以学车啫嘛，而唔系代表你可以揸车或者上呢啲 highway 啊嘛。 因为有好多路咧，其实学牌唔行得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你比起个 P 牌嘅限制咧，直情系多一百倍噶啦。咁但系其实原来意外都唔少噶，所以我见到特别有啲人咧都会提就话啊，其实如果你系一个学牌嘅话咧，你有啲咩事项要留意咧？你要注意一下咧，咁样。嗱，我而家怀疑咧，呢个咧可能系考咗好多年都考唔到， 所以就搞到四十六岁都。 但系佢又觉得自己其实咧应该系 我考咗咁多次，我真系识揸啦。 系啊，我应该识噶啦，冇理由啊！即系可能啲人喺情场失意咗咁多次，就觉得自己系情场老手啦。 梗系啦，成专家。 专家，但系佢冇谂过佢每次都失败收场嘅。 所以点解咧？一定有原因噶嘛？系咪？系啊，考唔到个牌证， 系咪 一 路路 证原因噶嘛？ 系咯。 咪可能佢太大驾驶态度有问题，其实佢驾驶。技术冇问题，但系个态度有问题，所以唔批佢。 所以咧，第一格咧，我觉得咧，我见过咧，而家咧，嗰啲学牌咧，我觉得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系咩咧？多咗好多人咧，系夜晚嚟学车嘅，系真系夜得好紧要， 因为放咗工你先至有时间补钟。 系咯，其实系 唔系啊？但系讲紧都系十点几嗰阵时嗰啲时段 啊。你知唔知啊？唔系系嘅需要，因为你知唔知嗰啲驾车师傅，因为早排啊即系早阵子啦，咁啊屋企人去学咧。我点解你成日都去学夜晚？佢话喂，我唔使翻工啊。咁啊，第一佢唔使即系要翻工放工先去啦。同埋驾车师傅咧，佢由六点钟嗰啲 booking 咧好密嘅。 系满晒， 收十一点几噶。 哇！但系咧，我想话，即系咁夜咧，其实你自己你作为正式驾驶嗰个司机，你都惊啦。夜晚嗱，条路又望唔清，跟住全部啲灯咧，同埋啲车咧。同埋啲車咧，夜晚係會自己會發癲噶嘛？講緊其他車喎，快好多喎。即係雖然話你喺學神行嗰條路咧，即係相對一定唔會去咗 highway 咧。但係譬如話，如果你都係旺角嗰啲地方咧，走嚟走去咧，其實我未試過咁夜補鐘咧。我有幾次夜晚我見到啲學神出嚟，其實哇好夜下咯。我試過喺屋企樓下咧。佢係電單車嘅學神嚟嘅，咁因為電單車學神有個特色係咩咧？佢嘅師傅唔使跟住佢噶嘛，佢係可以自己咧 book 咗嗰架車咧，佢就可以喺指定路線行嚟行去噶嘛。跟住我見佢夜媽媽都入到嚟我深井嗰頭嘅時候咧，我都戥佢驚啊！因为咁夜，我哋嗰条路， 因为你知道佢里面系一啲疯狂驾驶嘅嗰啲路段嚟噶。 你知道我哋嗰条路咧，夜晚被称之为咧深井格兰披治大赛， 系啦。 咁所以我而家第一次见我话哇，嗰啲其实学神惊唔惊咧？夜妈妈咧，即系至于夜游神嘅，佢真系好有啲危嘅。 佢冇得惊啊，因为咧即系夜晚嗰段路段咧，其实唔繁忙噶嘛。佢哋行啲路段咧，通常都冇咁繁忙嘅。不过 我边都好多噶， 系啊，你嗰边都好多， 系 你仲多啲啦，因为斜路啊嘛，更加容易去学啊嘛。 可以考試噶，我屋企門口嗰條路，所以咧成日都有人即係揸住個學牌咧，就喺度學車。嗱，講真，有快有慢啦，我都有見過咧，就喺我直情屋企樓下，即係等過馬路啦，係即係嗰啲咩安全島啊，係啦，你可以過馬路嘅地方嚟嘅，咁你咪企喺度咯。佢隔篱系有学车师傅喺度，但我真系会见到，哇！你个学牌你学紧嘅啫，你揸得咁快嘅，即系个心系嚟一嚟。 即系 我片学车嘅时候，个师傅话佢越揸越快噶。 系啊，即系你嗰个忍唔住啊，你自己系咪？ 系咯，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第一格就讲下啦。嗱，学牌你揸住个学牌嘅时候咧，我哋未必要好似我嗰单啦，或者阿田嗰单新闻咧，去到咁爆炸嘅，即系讲紧咁危险啦吓。可能有啲有趣嘅嘢。骑呢嘅嘢发生过嘅话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另外你 P 牌都得噶。 我都觉得 系啊 ，P 牌尤其是 P 牌啊，因为咧你揸住个学牌，隔篱仲有一个即系正规嘅师傅，佢可以刹停你。 冇错。 但系咧，哇！你一去到嗰个老虎口嗰度咧，马路如虎口啊嘛，去到老虎口度，跟住你冇人肯让你，话俾你听你系 P 牌仔。 同埋我想 话， 有时学牌同 P 牌咧个分别系好细嘅啫，分别就系阿 Sir tick 多你一个 tick 就得，你俾牌你啦，咁你就变咗可以做 P 牌啦。但其实你谂下，你嘅心态咧，同埋你嘅经验咧，系同个学牌一模一样噶。 因为你真系同学牌所以佢俾 P 牌咧，我觉得呢个制度系好好噶。即起码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喂，佢 P 牌仔嚟噶，傻噶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傻，即系我意思话佢经验。 你讲咗 出边广播道应该有五十个 P 牌同你离开 party， 阵间我哋分开走，分开走。 佢经验未够嘅意思系话，咁所以大家俾下面啦，你就住佢啦。 系啦， 你哋知唔知咧？ 牌系有机会系要加强你个 P 牌， 即系 加加 我哋系犯咗法咯。 因为咧，我即系琴日就知你要讲啊，不如我哋讲下 P 牌嘅时候咧，就上网揾咗啲资料啦。有啲巴打咧，佢哋就上咗嗰啲嘅讨论区度问，佢就话：喂，死啦！限速五十，我揸咗72啊！今日收到通知书，咁应该点算啊？佢就喺度问其他咧，其他嗰啲巴打就会话：我咁你应该要加半年啦，即系 要加 嘅嘢咁样。所以如果有啲朋友咧，你一个唔好彩，你俾人哋加过监嘅， 试过啦。 系啊， 试过啦。 佢就 衰咩啊？ 佢就甩 P 牌仔之前， 我仲有两日就甩 P 牌， 但系。 嗰次我好記得㗎，又要講一又要講多次。 我冇聽過，我冇聽過，起碼三年冇講咁你。 Vicky 啊，嗰陣時我哋阿靚女同事咧，佢 farewell 啦，跟住大家就話咧去 屋企度， 同事 屋企 嗰度 係 西貢， 係西貢。 咁嗰陣時我再 P 牌唔識路，咁我跟住前面個同事架車。前面同事是小白嚟嘅， 系啦， 咁佢个车就正常车速走啦，但正常车速对我 P 牌嚟讲已经好快噶啦嘛，我就跟住佢啦，跟住佢啦，跟住去到一个落斜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唔消失咗啦嘛，咁我心急，我唔识路啊嘛，嗰阵时又唔兴用嗰啲咩 GPS 嗰啲咧，咁我就惊车啦嘛，我跟住行啦，跟住一撮， 哦， 我做乜撮咗嘅？做乜隔篱有盏灯撮咗嘅？ 靓啦，影你相啦， 跟住落 到 嘅时候， 同事， 我就问阿小白，我话头先点解俾人撮咗嘅？佢话。哦、你唔係冇收油係嘛？嗰條斜路一定有快上過。我話我見你走咗嘛，我去到嗰度我停低咗㗎。 哦，跟住加監啊！ 咪加監咯， 係啊， 加幾耐啊？半年， 係半年咯， 半年。 跟住我買啊嘛， 個個都係半年㗎。 第一次半年，但係如果你咧， 重返咧， 但係譬如如果你頭先你嗰五十變七十咧，因為仲係一個叫做限速內咧。半年，但你试下一百啊，钉牌啦，即时 系啊， 有 啲就 话 要停牌，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好想问下，如果你咧曾经即系揸住呢个 P 牌啦，咁你个 P 牌最长系揸咗几多年咧？有冇人试过俾人哋钉咗个 P 牌嘅？ 即系无限叫做咩？无限复活啦， 系 啦，你仲 P 紧啊？而家 系我继续都喺度 P 牌紧啊 ！P 牌仔，你落到去呢个嘅马路上面咧揸车嘅时候咧，你最担心系啲乜嘢？ 系啦，我想知道你衰过啲乜嘢，解唔解决到？ 冇错， 1872388。 逆线行车一定是嚟必衰过的 是啊，咁啊，或者可能你由学神的时候已经累积了啦。系，因为我是由学神已经被人抄牌噶啦。 系啊， 几咁经典嗰。 学牌又好 ，P 牌又好啊。当你揸住呢两个牌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啲咩趣事？1872388，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记住啊，呢只歌播下就好啊，你唔好喺现实生活真系学佢先得噶。阿伊健都系开演唱会咋，冇人叫你喺条路度同佢斗飞噶。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列队，谣言出句。强大， 谁敢来表态？ 时刻革命，王者界定，长街印下青春记忆，燃烧性命，谁都拼命。太大着好好跳绳。头要有尾摆，飘移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 系啦，郑伊健极速啊，咁啊，P 牌咧就得我有噶啦。阿田嗰个年代冇噶嘛， 我冇嘅， 咁我就 因为我连学牌都冇， 系啦， 你连单车都未踩， 系啦，我就衰过几次噶啦，我电单车去 P 牌同埋私家车去 P 牌咧，我都试过。喺维园泊车嘅时候咧，嘣一声咧，后尾撞到个的士，个的士咧已经好惊噶啦，佢同我：喂，你做咩？你吞翻出嚟啦！点知我吞完出嚟，再撞多佢一次。 我都估到会系有呢个结局嘅。 由于佢望到我 P 牌咧，佢直情啊唔敢再同我讲嘢，佢话你冷静啲。 我教你点做，即系佢唔想我再撞佢架车第三次。出到嚟嘅时候咧，我面如死灰，急跌上，得啦，冇嘢啦，冇嘢啦，我走，佢走咗，冇问我攞钱。 哇、哦，所以怕你啊，真系。 大家都有啲类似嘅经验嘅话，好笑又好啦，好惊险都好。当你揸住个学牌同埋 P 牌系点样嘅话咧，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1872388，1872388，一阵间听你电话。 头文字 P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陶持有嘅屯门独立屋被揭发有僭建水池，潘乐陶被裁定违反建筑物条例罪成，罚款20,000元，需要两星期内支付。78岁潘乐陶朝早并冇到庭，控方透露潘乐陶寻晚因为患病入院。处理总裁判官苏伟德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中的水池在某程度上是一个永久性建筑物，受到建筑物条例规管。潘乐陶在建筑工程开始前需要向屋宇署入职申请。辩方求情时表示，潘乐陶是本地和国际工程界翘楚，取得多个奖项以及参与多项公职，控方表示罚款最为合适。控罪指潘乐陶在前年4月2日至去年1月9日期间，在屯门海斯别墅第三号屋未事先获建筑事务监督的书面批准或同意，建造一个水池构筑物，涉嫌违反建筑物条例。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表示，启德体育园预计在2023年完工，如有延误，负责兴建的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要缴付每日430万元的违约赔偿金。如果日后的表现不达标，例如草坪出状况，以致订场申请不合理被取消或拒绝，每次事故都要被罚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启德体育园是有史以来政府在体育基建方面的最重要投资，期望团队兴建时不要超支或延误。今日是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下午会在青岛举行多国海上阅兵。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达青岛，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应邀到访的多国海军代表团团长，预料习近平下午会亲自检阅舰艇。解放军海军早前说，中方参与检阅的舰艇有32艘，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新型核潜艇和新型驱逐舰等，部分舰艇是首次亮相。外界预料首次亮相的有机会是有航母大都市卫之称的万吨级驱逐舰。海军官方微博昨晚登出这艘舰艇航行的相片。菲律宾尼克特制六级地震，增至最少11人死亡，24人失踪，多个城市有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邦板牙省波拉克市一间倒塌的超市瓦砾通宵搜救，发现多具遗体。当局利用起重机等工具并出动搜索犬寻找被困人士，今朝救出一名生还男子。在镇央三苗礼士省和首都马尼拉市，多栋建筑墙壁出现裂缝，部分建筑因为地震摇晃出现不同程度的倾侧。北部一些城市电力供应中断，克拉克国际机场因为地震受损，多班机取消，机场暂停营运。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不排除发生更多余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接近周末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8点，跌24点，成交金额5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2点，跌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2.4升8毫，中国平安95.1升6毫，融创中国39.7跌2.05元，中人寿22.5升6毫，小米集团12.14升4.4毫，中国铁塔2.28升8仙。建设银行6.98跌8仙，吉利汽车17.82跌3毫，万州国际9.8升5毫9，FI 南方恒指5.07跌1仙。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11.85，瑞士法郎1.016，澳元0.71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5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1,938蚊，升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84美元，卖出1,27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今日想讲下学神啦，或者 P 牌啦，即系总之你未系一个正式驾驶人士嘅时候咧，你遇过啲咩哈碌嘢嘅咁样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你可以打嚟讲下啦。另外咧，其实即系当你回顾翻你系呢个新手嘅时候咧、嗯，原来都有两样嘢系几值得即系大家回味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所谓新仔出门口。 始终都有第一次啊！ 即系因为我见到网上面有啲师兄咧，原来佢哋好即系惊青咧，就话我咧啱啱出咗部车，但系咧我唔敢咧碌出停车场啊！佢话咧日日净喺停车场度，系啦，佢话喺停车场兜圈咯。 但系停车场其实啲路都几窄噶、哦， 系啦，佢话净系够胆喺嗰度行嚟行去。 所以我先话停车场先最危险啊！你净系泊翻个位咧，系咪先？泊位系最鸡噶嘛，即系最渣噶嘛。 即系但系佢会觉得，起码唔使行到条街度咧，咁佢就会好惊。佢话：请问你哋系点样克服嗰个心理障碍咧？第一次出到街啊，咁样 通常应该会揾个人帮一帮， 系 啦， 通常都系嘅， 或者揾个朋友啊一齐帮下手， 同埋行熟嗰条路咯。譬如我记得我电单车嗰阵时候，即系约埋嗰啲同事咧，就组车队咧，咁你咪跟住尾咯，惊惊青青，人哋停边就停边咧，咁就 OK 嘅。到私家车咧，你咪跟翻你平时翻工嗰条路咧，因为冇人会咁样绑住你咧，咁你咪唯有咯。我平时我翻工行嗰条路咧， 即系屋企到 office 点到。 其实开头一定是做专线小巴的啦，你一定是这样跟住牌呢就慢慢来的。但我觉得这个都挺有趣，究竟你还有没有印象呢？你那时候是怎样克服？哎好了，今天揸出个门口到了， 我要行一条新的路啊，究竟有要即是几大的勇气啊才做得到这一步啊。 好难的都。 我觉得难。你想一下，我连我不够胆去学。就我连呢一个勇气都冇，我认，我真系认，我冇呢个勇气 啊！ 系啊， 系啊，我觉得我系会好惊 噶。 我想当年咧就我 咁好记性嘅你， 唔系都唔系考完之后即刻买车，仲衰， 仲衰， 因为你停咗 我噶，系即系等于急冻牌咯。 真系仲衰，又跟住咧嗰时唔兴话咩补翻钟嗰啲，学就学噶啦嘛，即系你冇话补钟，即系话再练下噶嘛。嗰时真系咧我搵咗个。 通常都是契哥啦， 唔系啊，都好似冇啊， 契爷啦， 真系自己，唔系啊，都系 契表弟啦， 自己胆粗粗咧， 契家 姐啦， 冇咧，真系 我都系谂阿家姐， 越讲越多， 系嗰个卖车个俾我嗰个人，就系嗰个 sales 咯。咁我话你真系俾我同我下一转广播度先，唔好讲笑。 咁 好，因为广播度即系相对地， 车卖咗噶咯， 即系佢系啦，佢去攞车嚟俾我。 道其实喺九龙塘附近嘅喎，你嗰个年代仲有 在边啊？ 好多糖水嘅 喎，咁啊真系咧，因为呢度条路咧相对地咧就冇咁快，系啦冇咁多车，咁我就喺呢度就打咗几个圈，咁跟住咧就都 都唔係好差啫，就嚟啦。 係啊， 我個心都幾 幾紅㗎、啊、你係啦，一八七三八八咁啊，歡迎大家可以打嚟講下嘅，即係有啲咩意外經驗啊，蝦碌嘢分享下，或者第一次出車點樣碌出停車場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下嘅。一八七二三八八，聽第一位聽眾先，佢係肥仔康啊。 肥仔康你好啊，司機大佬大家好， 你好。 喂，早晨咁多位， 系啊 ，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 我系瘦仔豪啊， 系啊， 啊系啊，我知啊，我知啊， 系啊，仲有肥妹田啊， 同埋排骨组， 你好，你好， 系啊，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 肥仔康，系你系咩啊？而家你咩身份啊？ 我身份就系揸紧货车咯，我自己就 啊，你 P 牌啊？ 系啊，我唔系 P 牌，我十几年牌噶啦， 哦，十几年牌， 我就主要想讲我太太啫， 哎，好啊， 好好讲啊，好讲， 太太唔喺附近啊嘛。 哦，佢唔喺附近，不过佢依家应该 lunch 时间，不过佢都应该冇时间听收音机。如果有时间，佢都会听嘅。 咁尽情啲啊，系啦，尽情尽情。 请讲，请讲。 系啦，咁佢就啱啱四月十号考到车牌， 恭喜！ 哇，新鲜热辣喎！ 系啊，系啊，咁佢又本身就应该要七个工作天先可以攞车牌噶嘛，考完牌。 系。 咁啊，佢本身就其实就未攞得牌嘅呢个复活节假期，因为佢但系佢又心急想复活节假期有时间，老公又可以陪我揸车，咁啊去攞个试下攞唔攞到，咁佢又攞到个牌，咁啊好开心啦。 系。 咁啊，一心兴高采烈，就谂住复活节假揸车啦，咁点知第一日就已经撞正好大雨，咁大家都记得噶。 哇！咪六嗰日啊？ 系啊系啊，就系星期系啦系啦嗰晚咯，咁跟住嗰晚其实都有去揸嘅，咁我哋都会走去啲偏僻啲嘅，唔想阻住大家其他人噶啦，咁我哋就入咗去大埔区嗰度就揸咗几个圈，咁佢都 OK 嘅，佢揸车其实都系OK 嘅， 稳阵嘅， 系啦定档嗰只，即系就冇咁腾鸡嘅咁嗰只咯， 系 啊，咁但系跟住之后第二日啦，咁我哋去食早餐啦，朝头早又系偷啲冇乜人嘅时间早啲啦，七点零钟咁啊出车啦， 系。 咁啊，揸住架貨 van， 咁我因為我哋住得偏僻啲，我哋住平斜粉嶺嗰邊。 係。 咁咧，我哋就行去呢個上水嗰邊，我哋就行呢個連麻坑路，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即係近住邊境，係啦，近住邊境喺個鐵絲網隔離嗰度。 係。 咁咧，佢又啱啱入去啦，咁啊揸車即係 P 牌仔都係咁噶啦，即係比較揸得慢啲、淡定啲啦，叫做啊。咁啊，入到去跟住之後咧，後邊有架貨車可能比較心急，咁啊一路啄住佢行，因為嗰度咧，都係啲雙線雙程嘅路，即係一單一條線嘅。 係， 咁即係無奈地就頂住咗嗰位師傅啦。 係。 咁嗰位師傅咧就比較心急啦，因為我都係咁講，哎呀，我使唔使讓佢先啊？停埋一邊，我話，但係你度冇得停喎，你一路行啦，慢慢行定啲嚟得㗎啦，咁樣。 係。 咁個師傅喺後邊就 boot 咗佢一下啦，就唔係好嚴重嘅 ，boot 咗佢一聲咁多。係。咁跟住佢其實佢就開始緊張啦。 正常啦。 咁啱咧就撞正嗰啲整路啊，即係路維修。咁你知會點啦？就擺咗一支臨時交通燈。得翻一條線行咁樣嗰種， 佢就要過隔離線啦。 係啦，冇錯啦。咁佢啱啱一過一出嘅時候，啱啱就黃燈。其實佢都有少少，哎呀，好唔好過咧？不過，哎，都係行啦咁啊。跟住佢仲有少少開心，哎，都好。隔一隔後面架車頂住咗佢，佢唔使。 係啦係啦，唔使俾壓力。 應該有個枕料喺後面㗎啦。 點知阿 Sir？ 點知啊慘啦！哎，你又只蝦，佢發現好嘢，真係啊！喺前邊就前邊出口嗰度，咁對線應該都係等緊望燈啊嘛，對線就 係啊。 阿 Sir 啱啱見到，咦？我呢邊綠燈，點解仲有車出嚟呢？咁即係話潛意識你衝燈啦， 係 喺對面嘅時候你衝咗燈，我先至會我綠燈，你仲未出嚟噶嘛？ 係啊， 係啊。但係佢咁啊，可能阿 Sir 就冇諗到啊，呢個係一個 P 牌第二日揸車嘅小姐，係咁可能就係太慢啦。咁阿 Sir 就好衝動。一嘢就拱開到門，咁其實就好近我哋架車啦，已經。 拱開到門？ 係啊，佢開門落車啊，即係想截停我哋咁樣啊。 佢自己落車，唔係開你棟門。 係啊， 跟住咧，跟住 係啦，拱開自己隻門。係啦，咁咪變咗突然之間個距離個路面咪窄咗好多咯。咁我太太又有啲驚㗎啦，跟住都冇嘢，都好穩定咁停低架車。跟住我同我太太講。撳開個窗睇下阿 Sir 想同你講咩啦，咁其實我大概都知㗎啦，佢一係就話佢揸到做乜咁慢，或者話佢衝燈㗎啦，我估到。咁跟住阿 Sir 第一句就講：小姐，你知唔知道有交通燈 㗎？ 跟住我老婆話：啊，我知啊，但我過嗰陣時係黃燈嚟㗎咁樣。跟住我都即刻出聲㗎啦。咁我話阿 Sir 唔好意思，我話佢啱啱新手第一日揸車，咁所以係揸得比較慢。因為阿 Sir 就同佢講：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啦，慢極㗎眼燈都唔會咁嘅情況，你仲未出到嚟㗎，依邊已經綠燈啦。咁樣同佢講。跟住我話阿 Sir， 但係真係嘅，我過嗰陣時真係啱啱係綠燈嚟嘅，仲係咁啱啱轉黃燈，咁唔介意嘅話，你可以睇我車 cam， 我有 cam 片咁樣。咁阿 Sir 就諗咗一諗，跟住就講但係都唔會慢到咁嘅喎。如果咧慢咧就唔係安全嘅，一定咁樣。咁我阿 Sir 講得啱嘅，慢一定安全。呢個我都有同我太太講嘅。咁但係跟住佢就講多句：如果你真係慢到咁嘅話， 吓、啊，你明啦吓，咁、啊、样个意思即系话， 即系翻去唔好揸啦， 等先啦， 系啦系啦， 先等阵先啦，咁样，咁我太太就话，诶、哎，即系都系嗰种啦，即系求情噶啦，诶、哎，唔好意思，阿 Sir 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开车啦，嗱，记住啊，万唔系安全噶，咁样， 系， 咁跟住嗰程车，我同我太太就比较静咗少少，就深思一下阿 Sir 讲嘅说话，咁但系即系我其实我想讲翻嘅就系话，诶、哎，阿 Sir 系个出发点完全正确嘅， 啱嘅，啱嘅， 系啦，第一你系冲灯，即系佢会觉得。正好正常嘅呢、這個呢樣嘢個意識，你衝燈，所以你先至會我哋綠燈，你仲過緊嚟咁樣啦。 係 係係。第二就係話阿常講啱，就係話萬唔一定安全，咁呢兩點都係好正確嘅。 都啱嘅， 系啦，值得斟酌嘅系佢一推门嗰下有少少恐怖。 哦， 系啊，有啲啲危险。 咁你太太诶呢几日心情如何啊？ 平复到未啊？ 啊，佢 OK 嘅喎，佢又冇话俾佢影响得好大，因为之后都其实都仲有去练习下，仲有车下人咁样 ，OK 嘅， 系系 系。咁但系佢妈妈就唔系咁敢坐佢车住，你练多排先啦，你叫阿康同你练多一阵先啦，咁样。 我讲到明噶，我呢世都唔会坐我家姐揸嘅车嘅，呢世我讲到明。 家人要鼓励噶，佢嘅第一个乘客其实就佢阿哥同我咯。 系啊，你俾咗好大嘅鼓励，我家姐攞咗牌，我谂点都有十几廿年噶啦，佢嗰个又咩雪藏牌？系啊，冷藏牌啊，我一唔揸一次，我真系一世都唔会错嘅。连我阿爸我阿妈都系咁做噶，唔系咁谂。 咁你应该褫夺佢个牌啦，你不如下次收埋佢啦。 真系好少揸， 要俾机会嘅，同埋都系，我都系想讲下，即系 P 牌仔系需要大家各位大佬俾下机会。 冇错，明白。多谢你肥仔康，喂，你系爱妻豪啊，非常之锡老婆。 我之前打过电话上嚟噶， 讲咩啊？ 我打过电话上嚟讲，上次咧有个名车咧同个货车。司机喺清水湾道顶住，跟住你哋有讲到，跟住我又打个电话上嚟噶。 系啊，你得多啲打嚟啊！你讲嘢好好听啊，好中意同你倾。 唔系，但我鼓励下次你老婆打上嚟，分享下佢 P 牌嘅经验，应该可能会有更多妙趣横生嘅嘢。真系， 俾啲时间佢听你哋。 好嘅，多谢肥仔康。 OK， 好， 拜拜。 哎呀，啱嘅，女士咧真系唔吓得噶。 其实是的， 我哋上个礼拜就系讲女士嘅车手咯， 系咯， 哇，所有嘅女士打嚟同佢哋平反， 都系哭诉噶， 唔系啦，佢哋觉得话我哋觉得女士不嬲争得几好咁样。 哦，我哋其实直播室嗰个东莞女车神，你真系唔好当佢 吓，佢佢特手车几顶， 好犀利噶。好，我哋再听下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连生。 你好，风骚三宝，我连生。 系，喂，你系交通警连生啊？系喎。 系啊，系啊，我同你分享一下。咁因为我咧就平常揸电单车咧，咁有时去全禁公路咧，因为有一单 case 好简单嘅啫。 系。 咁个 P 牌仔咧就电单车就就炒咗车。 嗯哼。 炒咗车，咁炒咗车之后咧，我就咁啱经过喎。 系。 经过我就落车问佢啦，咦？啊，你点样派差啊？咁样点样炒啊？咁样。咁佢直头呆咗啊！直头 好惊啦！ 呢度好多车经过咧，都冇人落嚟 帮佢。 佢 系啦。咁我话你嗱，首先嗱，你冷静啲，冷静啲。咁我会同你报警，因为佢又受伤啊。 系 又受伤。咁我同佢安排咧就十字车，同埋呢个警察咧就嚟现场咧，因为要打个交通咧，因为都几复杂下咯嗰度都。咁我就同佢初步做first aid先啦。咁都喺现场咧都要安抚啊，因为佢喊晒口啊。 系惊啊！ 男仔嚟噶。 男仔嚟噶， 都惊噶，一定惊噶，系啊。 惊噶，惊噶，因为咧，我就我 remark， 即系我其实我提佢嘅啫。咁我如果你下次有意外发生咧，必须咧，如果你唔熟路咧，就好简单嘅啫。坊间咧，路面都有噶啦，交通灯有个 number 嘅。 嗯。 咁你首先咧就自己安全先啦，系咪？第二样嘢咧就报警，就打999， 系 就讲低你个街灯嘅 number。 系。 啊，咁啊，一定有警察同埋救援咧，就嚟帮你嘅。 系，呢个重要资讯，大家要记住啦。好，跟住佢点啊？佢 跟住就其实佢都好慌嘅，其实因为佢学车咧就冇教佢话点样要把好架车啊，之如此类啊咁样。咁我咧就喺现场咧就同佢执正咗架车，因为咧要等警察嚟到现场咧，要同佢划位啊。 系 划位架车就唔喐得，因为佢系夹住咗只脚嘅。 哇！ 唔怪之喊咁， 所以出唔到嚟咁样。 系啦，系喊晒口嘅已经。咁我因为我叫我太太咧，因为我孭住我太太上去大帽山嘅，其实。 系。 咁我叫我太太咧，话你安抚住佢先，安抚住佢先，因为我唔想俾佢睇个伤势啊，因为佢系骨折噶。 哎呀， 系 啊，骨折。咁我到救援嚟咗，到警察嚟咗之后咧，我交低晒所有嘅，我系曾经见到佢咧，同佢包扎完之后咧，整个过程咧，交低咗之后咧，我先离开现场。 好彩遇到你啫，真系。咁但系你有冇啲咩忠告俾啲 P 牌咧？既然系咁嘅话， 哦，咁其实呢借你柜台嘅少时间啦。 好啊。 P 牌呢其实呢佢係 qualify, 佢係有牌嘅。不过呢佢喺个路面经验呢係 比较少。 佢嘅不足啦，亦都系唔系好够啦。咁如果你话坊间系话有驾驶者呢见到 P 牌或者學牌。嗰啲驾驶者呢就让一让啦，就唔好心急，亦都唔好去紧贴佢呀。因为佢有机会呢係慌嗰时呢就会我叫失控呀。咁啊撞到其他车或者人呢就唔好啦，係咪大家都系驾驶者嚟㗎嘛。 啱。 係啦。 即系呢个就好紧要啊，即系所有道路使用者啊，见到 P 牌嘅话呢，即系嗰隻温馨小手你肯攞出嚟嘅话呢，大家都安全啲。 啊，连生，我想问一个啦，如果呢有啲司机呢，你明知佢特登呢黐住嗰啲 P 牌啊，即系贴得好近呢，有冇机会可以即系用法律上面可以告佢一啲点样即系危险驾驶嗰啲㗎？因为其实佢有阵时学你话即系佢特登贴到咁近呢，佢搞到前面嗰个可能会炒车㗎嘛。 真系好，真系会惊。 系啦，有冇咩对付到佢哋噶？ 哦，其实简单啦，因为佢对方呢佢系紧贴你或者系黐住你行的话呢，其实你唔使话集停佢架车又或者去同佢去嘈啦咁样。咁你就返个现场呢个时间地点同埋对方嗰个车牌就去警署就去就近警署报案咁就得㗎啦。 咁佢个罪名会系咩㗎？即系涉及嘅可以系对方系。 呢、个要警察去进一步调查嘅呢、 即系睇返嗰个情况系点就不一样嘅。 系啦 系 啦系啦，因为佢要俾口供㗎嘛，系咪？咁如果你话哦佢真系紧贴我嘅，如果你有车 cam 嘅，有前后 cam 嘅，咁到时如果警察问你攞车 cam 嚟睇，咁如果你能够俾得出，咁更加好啦，系咪？ 如果佢紧贴我咧，当成立先算咧，系咪系属于佢系嗰啲叫做咩不小心驾驶啊？定系有冇一个罪叫做咩与前车咩距离不足？有冇呢啲嘢噶？ 哦，其实有考牌嗰阵时咧都有个守则嘅，咁叫两秒守则噶嘛，系咪？两秒守则。咁如果你话两秒都唔够嘅，或者你喺架车入边望到个车内嘅倒后镜，中间嘅倒后镜咧，你系见唔到佢车牌咧，基本上都唔够两秒噶啦，已经系。 咁系违规嘅。 哇，系违规噶，不小心驾驶噶啦，已经 吓。嗱，大家记住啊，各位师兄，即系唔使惊嘅。如果有啲曳嘅车咧，咁样挑人嚟咧，你唔好同佢撒气。好似阿连生话斋，你记低车牌咧，你同阿 Sir 讲，因为原来有啲法律上面嘅制裁办法，咁啊唔使同佢自己斗啦，系咪先？ 系啊， 喂，多谢你连生，系啊 ，thank you， 唔该晒你嘅电话 ，thank you， 好，多谢，拜拜。阿 Sir 呢个补充就好啦， 好 啊， 因为教你点样做。 有好多时候真系佢觉得啱嗰啲 P 牌惊啊嘛，特别系如果系电单车咧，你私家车都有嘢顶一顶。 系， 哇，如果你电单车你贴得佢太埋咧，佢失控，佢一系就加速，一系就想走咧，佢已经偏低咗。后面啲司机又笑笑口噶啦，傻仔啊，咁啊， 跌低 嘅 喎， 系啊， 其实跌一跌都唔系一件咩事啊。 原 来 你有机会可以制裁佢嘅，嗱，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听电话吓。 大概听到佢唱咩？靓依华，唔知系咪就系代表令和咧？ 唔知， 因为佢个名真系叫令和啊，即系啱啱好就日本嘅新嘅年号啊，唱歌系Golden Bomber 啊。不过近排咧，佢哋嗰个平成嗰个空气罐咧大卖、啊，佢话因为一个因为即将就转啊嘛，所以佢哋就出咗咧，而家咧即系而家现有嘅 即系所谓呢一刻嘅空气， 系呢一刻嘅 好浪漫， 跟住 个罐头度， 摆 喺 罐头度，系啊， 好浪漫嘅 谂 法真系。OK， 好啦，咁啊继续听电话啦，电话。码八七二三八八咧，边个？ 喂，你好， 你好啊， 你系？ 我系朱迪， 你系朱迪， 朱迪你好， 咦，女车主， 你哋好 ，hello， 你系 P 牌过啊，定 P 牌紧 P 牌过，但系都冇揸好多年。 哦，我哋明噶啦，我哋明噶啦，即系阿祖个家姐嗰啲。 系啊系啊，因为揸车实在系太紧张啦，喺香港揸车一啲都唔 relax。 你遇过啲咩事啫？讲嚟听。 P 牌嗰阵时有冇嘢发生过咧？ 系啦，咁嗰阵时我就 P 牌啦，咁我咧就啱啱应该嗰日系第一日揸翻屋企嘅，咁翻工都冇嘢，咁放工咧就喺观塘翻跑马地嘅，咁咧我就行东水啦，因为旧水实在太恐怖啦。 系我明啊，明啊。 其实观塘都几恐怖噶啦， 系啊，好 又多车喺度泊喺侧边，啲路又唔系好阔。 你决定咗行嗰条线，你唔好咳嚟咳去都 OK。 因为佢如果唔入巷仔就得嘅。 系啦。咁咧，同埋我考車，即係攞車牌之後，都揾師傅特登補咗嗰條線，即係補鐘，淨係教我點樣去 由屋企去觀塘。 如果 OK 咁，好穩陣喎，好穩陣啊！ 係啦，係啦，咁咧。咁好緊張，你揸始終都冇人喺隔離咧，咁跟住就喺觀塘其實冇嘢嘅，咁啊入隧道啦，咁一出東隧咧，你咪要揀條線去行嘅，因為你要揀 線啦，銅鑼灣線啦，定邊條咁樣？ 就揀唔知點解cut唔切，好緊張，跟住就死啦，點算咧？咁就cut唔到啦，咁就所以咧就要行去呢個東區嗰個路線， 即係行咗鲗魚湧嗰邊啦， 行錯方向添， 因為其實係幾驚噶， 好緊張啦。其實你已經補咗鐘係淨係識揸嗰條線，咁你已經要行第二條線，咁我老公就成日同我講話，嗱唔使緊張嘅，總之咧你世界地球就係圓嘅，總之你揾條路， 你老公好愛你， 就識得行翻轉頭噶啦，就咁我就諗住OK。冷静冷静咁就揾条路啦，咁咧就一路 cut， 想 cut 翻出去啦。你都知要行左边条线先 cut 到，因为都 cut 唔到，因为去到柴湾先至落得翻去离开嗰个东廊啊。 系啊， 跟住去到柴湾都已经唔系太熟路啦，嗰边 系梗系啦。 咁跟住就揾翻条路，想搭翻转头咯。咁咧一揾条路就见到有路就行啦，总之。跟住点知行咧就谂住嗰个转弯方向就系行翻转头，点知咧就入咗一条。好黑嘅街，咁咧其實嗰條街咧就係通往懲教處嗰條街嚟嘅。 哦， 唔知你哋知唔知邊條係 清楚 嘅咧？ 但我最想問嘅，咁究竟嗰條街你可唔可以揸架車入去咧？ 可以嘅，可以嘅，因為箭嘴嘅路面，嗰度應該係去類似唔知墳場定係 柴灣 教處嗰個方向啦。 係跟住咧， 神國定唔知乜嘢啦。 我上到嗰度啊， 去啦。 哦， 係啊，總之唔知點解行咗嗰度啦，跟住就。一條單程路，又同埋係我就諗，死啦！應該條條大路通河馬啦，咁應該行到盡頭。 真 係 去到羅馬噶咯，你 羅馬墳場添啊，去咗 係真係好黑，同埋冇街燈，跟住越行越唔對路，行咗好耐都冇盡頭嗰條路，跟住咧又見到。後面咧有啲類似阿 Sir， 你應該係懲教處嗰啲阿 Sir 望住你 跑步啊，跟住佢蝦我車，佢話。喂，你 P 牌喎，你冇嘢系嘛？你使唔使帮手啊？我话冇事冇事，话小心啲啊！你 P 你做咩唔同佢讲 啊？我有事啊！我唔知去咗边啊？点解条路永远都去唔到尽头嘅？ 阿 Sir 又大只又有型，你叫佢上车啊嘛？ 其实我有问佢系啊，你提起我呢一句啊，阿黄耀祖， 系 我有问，咦，阿 Sir 其实系咪前面可以掉头？佢话系啊，你掉头就行去避车处，你就掉到 U turn 噶啦。跟住我就哦好好，咁佢你小心啲啊。跟住我 OK， 跟住行到避车处啦。你知嗰啲单程路嘅避车处加埋都好窄， 一粒位嚟嘅啫嘛。 一个 P 牌嘅人，阿 Sir 教你嗰几转几堂牌，嗰系唔会记得咯，完全系唔会喺当期用得翻。 咁点啊？ 跟住系转一路转唔到咯，跟住咪趁前边同埋后边两边都有车嚟，系停住晒 block 住成条路。 咁可能佢被卡，可能你八手睇先可以 U 咗个。 最惨 啊，多过应该。咁你咪仲紧张咯，因为咧我 有 观 众啦嘛， 系啦。咁咧對面車來即係相反方向嗰架車就嗰個男人司機就落車敲我門， 佢話我幫你 落車，你係咪幫我你係咪幫我 U turn？ 佢話。 梗系啦，唔系就塞到几时。 好听，朱迪讲得好听，我中意。 佢咪佢真系佢话唔系我等到几时？ 唔系你嗰日点样安唔安全翻到屋企啊？ 安全，但系佢真系好潇洒咁样一夜两夜，如果唔搞掂，跟住我诶唔该晒唔该晒，咁跟住就冇啊安全嘅，都搵翻条路上翻东朗，跟住落翻去。 嗱、okay. ，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唯有问你就系、是、你而家都仲有揸车噶嘛？ 冇啦，冇揸车。 做得好， 系啊， 恭喜你。喂，时间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多谢你电话先。 好 嘅，拜拜。 好精彩、 啊，好听啊！我哋 多谢 听众都讲得， 好愿意咁样同我哋分享。 但系没有嗰啲错误，又点样会成长呢？大家俾啲耐心啲 P 牌啦。听日再见， 拜拜。